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温度系1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间中8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是假期股市休市。至于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34，日元134.31，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6，人民币6.856，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14美元，卖出184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早晨，朝早6:08的早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见到外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到五中级度的水平嚟嘅，咁已经嚟到2023年嘅二月二十一日啦。今日咧就系农历嘅二月初二嚟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啦。咁啊，见到天气方面都系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就会去到二十一度左右嘅。咁啊，今日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希望大家工作一样系顺顺利利。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佢自己心入边嘅一个喜欢嘅事情或者系兴趣啊。兴趣其实都好特别，因为佢可以令到你啊对某一种嘅项目咧系特别关注，从而慢慢成为一个 expert， 一个专家。兴趣如果唔能够进入到一定嘅深度嘅话咧，啊，原来你系冇办法乐在其中嘅。例如捉棋咁啦，我捉棋咧肯定唔系达人，因为我冇将呢一个咧就变成一个嘅兴趣，只系觉得我学识咗就算数啦，所以我唔能够咧喺棋艺上边乐在其中。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嘅精心布局之后重炮居，唔系重炮居。是同线居重炮将会觉得呢特别劲嘅。我自己的兴趣呢可能就会 发展咗喺例如山艺上面嘅。啊是喎，咁山上面跑跑跳跳玩乐在其中，亦都找到入面嘅快乐喺边一度。咁呢个我就係发展咗个兴趣啦。既然要做，如果冇办法享受当中嘅快乐嘅话呢，其实係相当可惜。唔系一定话做完之后一定要喺入边呢一行发展嘅，即系例如我中意行山咁讲，咁我都唔会走去做行山嘅生意，我又唔会话靠跑山去到维持生计，唔会。呢个系我发展嘅一个兴趣。今日嘅你，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嘅兴趣嘅话咧，能够呼唤到心入边呢一火嘅热诚嘅话咧，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亮点会不断照耀着你。如果你已经是落在自己的兴趣当中的话，那你当然会明白那种的快乐的感觉啦。 See you. 为晨光第一线的白猿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猿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猿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啊，同大家一起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疫情肆虐都三年啦，咁啊内地同海外旅客咧，咁啊终于咧就系翻嚟香港咯。原来香港亦都有一啲付款机构，例如系八达通咁啦，正在咧就密锣紧鼓推出多项嘅服务。咁啊，其中面向港人方面啦，可以喺内地超过咧30个嘅城市搭车实体一卡通。咁啊，预计第二季咧就会推出噶啦。今日见到佢哋嘅 app 啊，并且已经推出咧一个嘅二维码功能，无需绑定内地嘅手机号码等等嘅资料，亦都可以咧喺内地超过3000万个商户咧嗰度嘅消费。至于内地旅客方面啊，咁啊公司亦都咧就推出咗一个旅客版 app 啊，支援非香港发出嘅一啲卡啦，啊随时随地都可以香港增值噶。咁啊旅客咧就无需去到咧就门市购买实体嘅卡啦、增值啦同埋退款。咁我哋公司亦都话到啊，将会加强喺各个嘅口岸投放呢啲嘅广告啦，并且咧就喺唔同嘅电子媒介嗰度咧就作呢一类型嘅宣传嘅。咁啊，方便咗啊，肯定系好事啦。咁啊，公司亦都话到，今次咧就有一个喺中国嘅全国通嘅一个最后嘅测试啦。咁啊，嚟紧都会密锣紧鼓咧，就系继续咧就做好佢嘅。咁啊，如果系发展好嘅，咁啊，当然即系更加方便啦，便利于咧就系香港嘅居民啊，内地居民。到时只是需要一张实体卡咧，就可以在全国300个已经加入互联互通的城市乘搭铁路和巴士。首阶段咧就暂时未能够在澳门使用噶。另外受到制式所限啊，呢张卡不能够转移去到咧就系手机嘅 app 嗰度嘅。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譬如我上内地咁样，咁我都是好头痕嗰班嚟嘅，因为我啲电子消费咧就仲未延伸到去内地嘅，即系你譬如搭车咁样，咁我都仲要去到频频扑扑，到底我应该点搭咧？系嗰一批嚟。咁如果你话有一张卡可以俾我方便咁上到上去嘅时候咧，一样可以好简便咁就已经搭到车嘅话咧，咁都可以话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佢哋都话到啦，嚟紧呢一个 app 咧，亦都会支援唔同品牌嘅手机嘅。咁旅客咧就可以下载之后咧就即刻开通，咁唔使再喺门市购买呢个实体嘅卡啦。咁亦都系一件方便咗嘅事情嚟嘅。咁睇下嚟紧嗰个发展会系点啦。咁至于汇率方面，就会根据翻绑定信用卡机构自动兑换至到港元嘅付款。咁旅客喺离开香港之后啦，即系需要 app 嗰度咧就点选退卡。咁啊，余额就将会咧就退回信用卡嘅账户入边嘅。咁我哋话到手机版嘅，譬如八达通咁样啦，可以帮助旅客咧就省却时间。走嗰阵啊，临急临忙啊，咁样又赶唔切退卡嘅话咧，咁啊手机嘅八达通咧，应该暂时嚟讲啊，系可见最满意嘅一个方案啦。 重来，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 头马荡到处飘头，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把握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勇和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心目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身高，千亿个觅爱人，缘分望着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只得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身世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偏偏希望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上6:22嘅时间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啦，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处及高地吹强风噶。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系较大噶。而家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1%。生活博士咧，我同大家讲下呢个都几得意，喺我哋买面包同埋一啲叫做有包装袋嘅嗰啲面包嘅时候啦。今日都会见到咧，有一个好似铁线咁样嘅嘢咧，有阵时会夹住唔同品牌啦，有啲系有嘅，有啲未真系未必有嘅。啲铁线嗰啲咧夹住个袋口嘅，咁等我哋食完面包之后，通常咧都系好容易就会直接咧就抌咗呢一个嘅铁线嘅。不过其实呢一个小小嘅面包夹咧，啊铁线嗰只可以用啦，有一个咧就更加多人会见到嘅就系、是、好似一个四方形嘅圈圈。上面通常咧就打咗嗰个叫做可食用日期嘅。我哋先讲咗咧就系胶圈呢、這个吓，咁好似一个圈咁啊，上面就写咗嗰个日期嘅。咁个日期嗰面咧，即系面向日期嗰边，咁你咪唔好用咯。反转佢通常咧都净系得颜色嘅啫。呢个小小嘅面包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咁所以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會唔會有時間講埋嗰個鐵線啊！好啦，如果你話講呢一個嘅麵包夾嘅話咧，咁啊第一個咁啊原來可以咧就當嗰啲叫做 cable 啊，即係我哋嗰啲電線啊或者小型耳機啊，即係有線嗰啲咧，咁就可以咧就係防止啲電線咧就亂咁走，咁啊夾住佢，呢個係其中一個用途啦。好啦，另外一個嘅甚至乎咧你可以黐佢喺個台側邊啊，咁佢咧就成為咗好似一個。固定器咁样，咁可以固定咧你自己嗰个嘅电线个插口，咁啊唔使等佢咧就成日咧飞嚟飞去。好啦，跟住另外一啲嘅做用法咧，咁啊亦都好简单，可以咧就用嚟做分类嘅。呢、這个分类咧都系同电线有关，咁啊例如咧就系我哋喺个拖板上面有唔同嘅电线插咗喺度噶，插头插咗喺度啦。咁插咗喺度之后咧，咁你未必记得啊，到底咧边个插头打边个插头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系用呢一类型嘅电线咧就将佢分类。分类唔单止净系插头嘅，亦都可以咧就喺嗰啲锁匙圈嗰度咧，就用呢、這、一个，咪先写低咗，用嗰啲 marker 写低咗喺呢个叫做面包圈上面咧，跟住先你再圈翻上去，例如嗰啲锁匙啊，咁你就知道呢条锁匙咧系边个啦。咁啊，对于嗰啲公司嘅分类咧，其实呢个都系几方便啦吓。好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系主食方面都可以用嘅、哦。因为呢一个咧叫做面包，即系叫做食用日期嘅一块胶夹啊， 咁對於一啲譬如係紅蘿蔔啊、薑啊、牛蒡啊等等比較皮薄嘅食材咧，其實咧係可以用呢一個夾咧去到幫佢哋削皮嘅。如果你拿手唔成細嘅時候咧，都可以用這個呢個咧即係幫下手。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哦見到外國方面咧，有啲人甚至乎會用呢一個夾咧，就好簡單做一個嘅書籤啊。做書籤嘅時候有時跌咗，你又唔會心痛，咁但係你可以咧都幾穩固咧，可以將你想夾嗰個板咧就夾住咗喺度嘅。其次咧，亦都可以將呢啲譬如係橡筋啦，橡筋咧好多時都會周圍飛，或者你淨係揾個盒仔咧去到裝住佢。咁如果你可以用呢啲叫做麵包圈咧圈住佢嘅話，咁啊佢似乎咧都可以將嗰啲做得幾穩陣。同埋咧，你可以譬如我哋用嗰啲牛皮膠紙撕咗出嚟之後咧，就成日都要接翻個口。如果唔係，下一次咧就好難咧會揾翻嗰個貼口噶嘛。咁亦都可以咧，就用呢一個嘅麵包夾同麵包圈咧，就黐喺呢一個嘅位置，即係嗰個膠紙頭嘅位置。然後咧就可以好輕鬆咁啊，下次咧就攞翻出嚟用噶啦，又唔使成個膠紙咗咁啊去到用。所以咧係可以方便好多噶。 山下落花便朝露，若如若是来运到水天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要得到但只跟那花道，苦水脆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清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全密码，无密码，今生已忘记花，忘记花，花瓣随万分瓦架，人非花，非花与牙，冬与夏，凡间的戏码。 一首歌曲嚟自陈奕迅嘅《盲分瓦架》，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咯，咁啊，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乌克兰的短暂访问之后，据报已经转到波兰热舒夫市，并且从当地乘搭专机前往华沙。拜登在基辅访问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又宣布美国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证实，美国在拜登访问基辅几个小时之前已经知会俄罗斯，目的是要避免冲突，但由于这些交流的敏感性质，他不想讨论俄方如何回应。沙利文又说，拜登认为这次访问基辅最重要是发出一个信息，就是美方会持久支持乌克兰。而拜登和泽连斯基在会面之中讨论到俄乌战事，以及乌克兰在能源、基建、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援方面的需要。外长秦刚和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祁湛明通电话，秦刚表示中国不是英国的挑战和威胁，中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会持续释放，两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希望英方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和中方双向而行，增进互信，妥善处理分歧，彼此建立正确认知，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祁湛明在社交网站表示，他在通话之中向秦刚提出了新疆人权和台海和平问题，双方亦都同意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贸易等的问题。土耳其哈塔伊省发生 6.4 级地震，内政部证实地震造成至少3人死亡、213人受伤，并且相信仍然有人被困。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8点左右，震源深度10公里，3分钟之后再发生一次 5.8 级地震。地震造成一些在今个月6号强烈地震之中受损的建筑物倒塌。邻国叙利亚的阿勒颇市据报有至少6人受伤送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到哈塔伊省灾区视察的时候说，目前仍然有大约160万灾民入住临时庇护设施，当局将会在下个月开始在11个受灾省份重建大约20万个住宅。回来本港，市建局与非牟利机构黄金时代基金会合作推出计划，向安老院舍的院友提供身体和情绪健康支援，大约80名长者受惠。计划从去年10月推出，为期半年，在深水埗重建项目范围和附近共3间私营安老院舍作为试点，透过运用科技，包括设置智能机械人、探访和艺术活动，提供健康和情绪支援。智能机械人同时可协助护理员为长者量度血压、体温等卫生指数，亦都可以同院友互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郑国江，港台你可以话下系我创作嘅摇篮嚟嘅。我近年亦都开始写粤曲啦，咁所以我系会多听咗港台嘅第五代嘅节目嘅。诶，对我嚟讲都有好大嘅裨益。而家港台95周年啦，祝港台95岁生辰快乐！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西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啦。 2月23号咪仲有3日，你仲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7嘅早上啦，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咁啊朝头早咧除咗有白拳号喺直播室之外啦，亦都有打俾阿钟哥，吵醒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诶，听你把声，我似乎吵唔醒你，已经醒咗啦， 诶，你嘅奸计唔得逞啊，我琴日应该早，唔系我今朝应该早过你起身， 咁紧要搞咩啊？ 3:00起咗身， 点解啊？ 我都想知点解、啊，仲要3:00起咗身、 啊，难道系若有所思？ 哦，有可能系，即系呢个系，即系日有所思。夜晚瞓唔着，咁 系啊系啊，好似我仔仔咁，最近咧佢经常发梦咧、见到嘅事情系咩咧？佢有阵时好兴奋同佢讲：爸爸，我寻晚咧发梦，我见到龙珠啊，系真嘅龙珠啊！我寻晚发梦咧，我坐到筋斗云啊！我怀疑佢最近咧应该睇卡通片睇得太多。 哦，喂，但系我反而我唔系太着紧佢发咩梦。我反而好着紧系佢发讲同你讲完佢发咗咩梦之后你嘅反应。 我反应啊，系啊，哇，咁就好啦，咁你记住个梦啦， 你咁容易讲啊， 系啊，因为佢试过发梦咧变身，即系可以去变身做咸蛋超人添。 喂、哎，咁你有冇同佢讲话假噶？假噶？ 我冇啊， 发梦咋，即系冇咁同佢讲，即刻破坏佢嘅未来。 冇、啊，我真系同佢讲，你记住个梦啦，梦好容易就唔记得咗噶。等你记住呢啲开心嘅回忆咁样咯。 嗯，即系教导小朋友咧，真系要用好多种方法， 啊、 而唔同嘅方法咧，令到个小朋友大个之后咧，就变成唔同嘅人。 系啊。 咁你都听过啦，有啲小朋友，即系我又用圣诞老人为例啊吓。吓。好多外国曾经试过有啲老师啊，同啲小学生讲呢、这个世界冇圣诞老人。 吓。 跟住被炒鱿鱼啊！ 好似睇过呢单新闻啊，真系。 系啊，原因就系、是。你破坏咗小朋友嘅美梦啊嘛， 啊 但系大人都知系假嘅、 嗯， 小朋友系当系真嘅、 嗯， 但系究竟个分水岭系几多岁咧？即系几多岁先至话俾小朋友听呢啲系假嘅？几多岁先至话俾佢听系真咧？嗱，譬如你个仔话：，喂，我发梦见到龙珠、 啊， 咁你而家佢小朋友啊细啊，小小白，咁、你几多岁先话俾佢听龙珠咧？卡通片嚟嘅、假嘅。你几多岁先话俾佢听分水岭喺边度啊？ 龙珠咧，我都有同佢讲过，我话有套卡通片系小人小吉，咁啊，原来佢咧就系画呢一套卡通片同埋画龙珠嘅、哦。龙珠我有讲过、哦，但系如果头先钟哥讲话圣诞老人嗰个 case 咧， 我就谂住继续落去嘅，呢、這个即系佢相信圣诞老人呢、這个呢、這个传说嘅话，我打算继续信。 我都同你讲过啦，如果你一路同佢讲，佢一路以为系真。 啊， 有朝一日咧，可能佢到再大嗰啲，可能系小学就嚟毕业，甚至乎去到中学。 啊， 咁跟住咧，同啲同学都会经历圣诞节嘅。一讲起嘅时候，佢坚持话有圣诞老人。其他同學一定已經係相信咗冇聖誕老人㗎啦， 而家已經出現緊呢個情況啦。上年聖誕節、啊、 已經出現緊啦， 係啊，佢已經喺度話係真係有聖誕老人㗎。如果唔係，我點會收到禮物啊？咁樣係啊，跟住嗰啲同學問：係你阿爸阿媽送俾你㗎？唔係㗎，阿爸阿媽冇送㗎，佢哋有第二份俾我㗎。跟住同學又喺度講：咁啊，聖誕老人點入去你屋企啊？咁樣。跟住，因為我有同佢講過啊嘛，我就同佢講話，聖誕老人咧就用咗哆啦 A 夢，咪有個圈嘅，可以穿牆個血。佢有哆啦 A 夢嘅法寶啊嘛，咁咪可以穿牆咯。跟住同佢又話，哆啦 A 夢假噶。 問題就嚟啦，咁如果再落去咧，你個仔繼續堅信呢一個係事實，堅信啊。咁跟住你睇好多電影電視劇啦，跟住就會發生打鬥噶啦，即係擁佢啊！我唔信，跟住另外一句擁翻你， 係真係有聖誕老人噶！哎呀，釀成悲劇啊！ 咁跟住你見家長嘅時候，個老師問你，你又點解釋呢？ 咁我可能會問翻個老師，咁你係咪覺得我應該話俾佢聽聖誕老人係假嘅，毀破壞一個小朋友嘅夢想啊？老師咁咯，踢翻個波俾佢，你知道我哋最叻踢個波俾人噶啦。 去到呢啲教育制度上嘅價值觀咧，咁我就不斷拖延啦，我都唔知點答你。 不過 咁我都同你講，阿白生。現實的世界呢始終都要被小朋友接觸的，你自己衡量一下啦。 不過小朋友有些童真呢或者小朋友的傻氣我覺得是好的，我都想 keep 住這一份的傻氣，即是等他可能再大一點，然後到他自己真的醒悟了，啊，原來真的沒有的，咁到時就隨遇而安咯，即係起碼而家，起碼而家佢會喺屋企對住神龍許願，咁你都覺得幾搞笑啊，係咪 ？我係咪又做錯咗一件事？ 應該係，佢不斷同人解釋呢條神龍咧可以許三個願望嘅。係 啊，但係你要講南美星話嘅。 係啊，真係救命！ 我翻嚟， 翻嚟再講，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你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成为便知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 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岁月你直到苍天加许。 早上的时间找来这首的作品，作曲有吴业坤加上吉新风，填词都是吴业坤加上吉新风，来自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叫做《百二岁》。天气方面，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日间最高的气温21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的。早上的时间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的水平来的。早上的时候有我们的 KOL 系列，今早有我们的营养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电话旁边亦都就是打了电话给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在这里。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早晨啊，今天早上想跟你分享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家人或者身边的朋友只是女士的话，咪咪都是女士啊，会对一件事就非常之紧要的，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啦。咁啊，睇戲有陣時已經又喺度話啲塊面又會彈嚟彈去啊，係咪啲膠原蛋白啊夠先至可以咁樣咧？咁啊，需唔需要另外補充咧？定係從呢個營養角度嚟講，其實食物都已經可以完全補充咗我哋嘅膠原蛋白咁樣？即係要問一問 Mimi 嗱，首先乜嘢膠原蛋白，同埋我哋可以喺哪一类型的食物那里吸收这个胶原蛋白呢？ 我想这个你讲法讲得对，在哪里、就是、吸收到胶原蛋白和吸、胶原蛋白做些什么。我想呢大部分人都觉得胶原蛋白一讲就是皮肤，皮肤好皮肤好。 是啊是啊， 但胶原蛋白其实不是只是做皮肤，它还会做骨啦、做一些、一些的肌肉啊，一些的即是皮肤啦、还有做一些结缔组织啊这样的。 哦、 即是好多好多，其实它至少有4个的范畴要去兼顾的。就不是只是我们皮肤这个范畴的。是啦、啊、所以就不要觉得我吃了骨胶原的食物呢，或者胶原蛋白的食物我一定皮肤好，咁有阵时咧就要知道，其实佢都对其他嘅即系一啲嘅身体部分都系好重要嘅。 系，我见咧，如果我食嗰啲猪骨嘅时候啦，咁有阵时都会见到啲猪骨有啲白色，咁好半好似啫喱咁样嘅。咁嗰啲喺我哋嘅身体组织入边咧，如果有嘅时候，系咪都系由骨胶原去到组织出嚟噶？ 咁其实骨胶原咧，我哋好容易睇到，即系譬如花胶啦，系咪或者咧海参啊、雪耳啊，呢啲都会见到话系一啲对即系胶原蛋白嚟讲咧，哇，好好嘅食物，就因为佢咧整咗出嚟之后，你会发现佢比较黏啊，胶起上嚟啊，好似一嚿 glue 咁啦，即系浆糊咁嘅，系啦。咁呢啲就系一啲蛋白出嚟嘅，佢哋见到有。 有膠原在入面啦，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見到豬骨有嘅話，其實人體個豬骨絡都係有呢啲嘅膠原蛋白喺入面嘅，係啦，咁但係我哋即係冇切開佢就睇唔到原來哦咁樣啦，咁係啦，咁、所以有好多亦都話以形補形啦，係咪？就係話即係食下啲補下啲骨湯啊，或者甚至乎食下花膠啊，一啲有膠質重嘅食物咧就好好啦，咁呢個都係確實嘅，咁但係咧其實近年都一路路澄清緊，係咪食得多咧就係我哋啲皮膚會特別好，或者我哋啲骨絡就特別好咧咁？咁呢個咧就真係要同翻講翻，因為咧如果我哋大量食呢啲嘅膠原蛋白，其實就等於食咗大量嘅蛋白質，咁就會有陣時過多，其實身體用唔著咧，第一會。都是仍然会变为脂肪 的。哎呀，是啊，我记得上两次都有讲过，太多蛋白质呢又是会变成脂肪啊，囤积在自己身体里面啊。 冇错啦，是啦，因为它是蛋白质来的，是啦，所以第一样要知道，那就是说，诶，我虽然想吃一些的膠原蛋白的食物啦，咁但係都唔好話哇狂食，以為咁樣樣食咗出嚟，我一定對啲即係皮膚好啦咁。咁而第二嘅咧，亦都咧，其實要知道翻，原來我哋食呢啲嘅膠原蛋白咧，係咪食得多，亦都容易吸收咧？事實上唔係嘅，要知道我哋嘅消化系統咧，其實會將呢啲嘅膠原蛋白咧，其實入到去身體拆翻散曬佢嘅，咁就拆翻散曬咧，又變翻做一啲氨基酸，而呢啲膠原蛋白咧係由三種嘅氨基酸去砌成嘅，咁我哋人體其實咧即係食啲蛋白質有20多種氨基酸嘅，需要我哋製造唔同嘅嘢，咁佢就特別有製造膠原蛋白嗰三種，咁樣食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會有乜嘢可以肯定到咧，就話。我哋身体系可以食咗呢啲胶原蛋白，而确保身体内储咗有呢啲嘅食材，以呢啲嘅材料去爱嚟制造胶原蛋白，但系唔代表我身体一定用呢啲胶原蛋白去做皮肤。 哦，我都想问呢一样嘢啊。其实头先听到阿 Mimi 就话，我哋啲胶原蛋白其实会有四个方向都系最主要会用到噶嘛，可能系啲骨啊，又或者真系可能你系皮肤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吸收咗好多嘅胶原蛋白之后咧，我都想问就系，其实佢可以咧去咗补充你啲骨啊，或者做其他嘢，佢系唔俾你啲皮肤，其实咁得唔得噶咧？ 啊，你嘅谂法都系非常之好噶，有机会噶。咁点解咧？因为其实。你要去明白翻，我哋身體咧係有一個生存啊保護嘅模式嘅，係啦。咁所以如果舉例有人做完大手術，有個大傷口嘅，或者佢發生咗意外，咁又係即係可能要去修補啦，咁個傷口，咁身體就會知道。嗰刻我其實我要係去做修補傷口，或者我斷咗骨，我要去組合翻個骨先。咁佢就唔會去諗將嗰啲膠原蛋白去做皮膚噶啦，因為你皮膚可能未有咁大需要去咩要保持水潤啊，皮膚要好嫩滑啊，咁唔係呢啲噶啦。其實佢就係話，我要修補曬你入面嘅可能結體組織啊，或者你個骨啊，跟住之後可能咩面頭嗰個嘅皮膚先。要再去缝合嘅话埋口，咁我再有啲嘅胶原蛋白，我系去做皮肤啦咁。咁身体系会分析我究竟呢一刻其实需要去保护身体，或者要去做啲乜嘢先嘅。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话，就算你吸收咗咧，都未必真系你啲皮肤系攞晒嘅。 冇错， 可能去咗其他地方都唔出奇啊。 而且仲有第三點要注意喎。第三點就係你嘅年紀問題啦。 哎呀，要聽下先呢、這個。 係啊，個年紀問題就係、是、其實即一路都係講啦，後生嘅代謝又會好啲啦，老咗嘅代謝又會冇咁好啦，吸收能力又話年紀後生啲嘅吸收能力好啲啦，上咗年紀又吸收能力冇咁好啦，好多時都有呢啲說法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原來製造骨膠原呢個都係噶、即係你唔好以為，我食得多我就又頭先所講噶啦，我就會做多啲啦咁。原來都係會因應你嘅。身体的机能、年龄等等，而去能够做几多噶？ 哦，即系如果年纪大咗，或者唔一定年纪大啦，当你新陈代谢率开始偏慢嘅时候咧，你就算食咗，其实身体亦都未必吸收到同埋用到噶。 系吸收到，但系咪话我会用好多呢？ 呢、這个系未必嘅。 咁样啊，咁即系我唔需要，我咁讲啦，唔需要额外再买好多补充剂添加剂，净系补充我嘅骨胶原蛋白嘅。相反就日常均衡飲食嘅，应该系都系致胜之道啦。 嗯，呢、這个你讲得啱啊。咁所以咧，其实你话需唔需要我额外去即系？食一啲補充劑咧，就係、是、特別係啲膠原蛋白補充劑，咁係其實唔需要，有陣時個量都好多，咁但係要知道我食咗又未必係完全吸收到佢，亦都我唔係就話食咗佢就即刻喺身體係膠原蛋白嚟嘅，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直接話可以根治到我任何身體啲骨絡啊、皮膚啊等等以上嘅問題，係啦。咁所以我哋反而要重點去就咩咧？我哋食嘅蛋白質要足夠啦，同埋嗰啲蛋白質係要優質嘅。咁咩叫優質？首先第一樣一定係新鮮， 係 而唔係加工食品，係即係話嗰啲咩煙燻啊，或者一啲已經醃製過啊嗰啲，咁嗰啲已經係其實咧嗰、那個嘅吸收啊，甚至乎佢嗰、那個个嘅蛋白质系冇咁优质嘅话咧，其实入到我哋身体亦都冇做得咁好嘅。 嗯，咁譬如头先我哋有提过啦，花胶咧佢都系晒干咗嘅。 系。 咁晒干咗，其实 晒干就唔系加工嘅。 哦，系 啦，系。即系要讲佢晒干系要有一个工序去做嘅，系咪？ 啊。 但系如果咩叫加工，就系话我可能喺呢件嘅天然嘅食物入面，我要加一啲嘅添加剂啦，我要加啲盐啦。我或者可以加要加第啲嘅嘢落去，令到佢长即系保存耐啲，或者甚至乎令到佢好味啲嘅。咁呢啲就系一啲真系叫做加工，譬如好似鸡蛋即系鸭蛋变咸蛋皮蛋啊呢啲。咁呢啲就真系加工啦，系啦。 但 如果你话我要乾晒隻蛋，舉例啦，咁梗係冇人做乾晒一隻蛋啦。咁但係乾晒咗一隻蛋，其實呢個係一個自然加工，而我冇將佢即係加咗一啲唔係咁健康、咁 natural 嘅嘢落去咯，係咯。 哦，咁咪就話揾一啲優質嘅，即係天然嘅冇加工嘅蛋白質咧，咁樣就可以即係平均咁樣吸收到呢個膠原蛋白啦。 係啦。正確啦，正如好似啲人話全脂奶就係好嘅，咁就脱脂奶就加咗工啦咁。咁但係脱脂奶個加嘅工序只係抽走咗啲飽和脂肪，整體上嘅動物嘅脂肪咁樣，係啦。咁所以佢又唔係一個叫做好差嘅一啲加工食品，咁所以佢都係能夠保即係提供到一啲優質嘅蛋白質俾我哋咯。 係，仲有冇多幾款咧？呢啲優質嘅膠原蛋白食物俾我哋啲聽眾選擇一下，如果唔係，即係佢哋大家聽完之後，咁我食嘢咪食得好少咯。如果又想吸收嘅話， 其實所有嘅雞、牛、羊、豬、鴨、鵝啊、蛋啊呢啲咧，其實佢都係有曬我哋所需嘅氨基酸，包括就係膠原蛋白嗰三種嘅氨基酸嘅係有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其實食嘢都係要講求多元化。咁亦都啦，你有咗膠原蛋白嘅話，亦都有啲人會聽到冇維他命 C。又製造唔到骨膠原喎，咁係啦，咁所以喺飲食上其實就唔好去單靠去睇，咦，我一定要食多啲蛋白先，蛋白質先，咁我就有充裕啲嘅膠原蛋白製造機會啦。如果你話我唔食水果又唔食蔬菜嘅話，咁你維他命 C 缺乏都係有機會製造唔到個噃咁咯。 哦，咁大家真係要諗清楚均衡飲食嘅重要性啦嚇。如果唔係你下下就靠嗰啲一支二支嗰啲膠原蛋白入咗落去，跟住你話咦，等我又吸翻啲維他命 C， 跟住又走去拍嗰啲一兩粒啊撒落去嗰啲維他命 C。不如你就即系均衡飲食算数啦。 冇错，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即系唔好话营养师成个讲来讲去都均衡飲食，因为真系咧，我哋身体有好多嘢，佢好成功去做到出嚟，俾我哋有好处，系要互相配合噶啦。 嗯，明白晒。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6:59，转头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至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啵啵两声之后咧，而家都见到啊，朝头早好多地方咧都应该唔塞车啦。 早晨，咦，识得睇埋添，帮我报埋咯。 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唔系啊，我冇睇噶，我见而家朝头早咧，基本上嚟讲都系路路畅通。 哦，原来你睇紧某啲地图，所以睇到。 我冇啊，我冇睇到，因为都。慣常都發覺，以朝頭早而家嘅交通咧都幾好，同疫情之前比咧，我覺得有大幅度嘅改善。 係啊，真係路面少咗啲車，係咪少人揸車咧？所以就會冇咁多車咯，會唔會？ 係咯，同埋可能因為經過疫情之後啦，大家彈性上班，唔知道我會唔會即係真係有啲公司話啊，你唔好逼啦，你遲兩個鐘翻工。咁啊，分流咗咯，可能 真 係 幾好喎，唔使一定係朝九晚五、朝九晚六咁，係咪啊？ 係啊，係啊，即係例如你係翻朝十嘅，跟住晚七嘅，咁喺呢一方面，如果靈活啲調配嘅話咧，咁我相信路面上面嘅車咧就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分流。係 啊，如果時間係咧，即係梗係啦，集中曬一個時間咧，就一定係會影響到擠塞嘅，係咪先？咁、不過有啲公司當然可以啦，有啲嘢當然唔可以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咪先？咁啊，先睇睇今日朝頭早個路面情況啦。 咁啊，今朝早咧都係恆常嘅車。公主道过海啦，咁开始有少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啦。咁另外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开始慢车啊，排到去果栏嘅。咁由于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荣山工业大厦对出啦，而一部分行车线咧就系封闭嘅，经过就要小心啦。 嗯， 就是、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 Didi 啊吓，咁啊， 咦你讲到好似 好，唔系，梗唔会啦，好难得嘅朝头早咧。一扭开心机嘅，即刻听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你第一时间如果赶住出门口嘅，咁就知道，咦啊冇事啦，或者知道边一度咧有啲修路啊，各样嘅嘢。咁自己喺个即出门口方面好运算啊嘛。 系啦，最紧要啊，唔好有坏车有意外影响到挤塞咯。你知高速公路运住真系冇得走 嘅。系啊，系啊， 所以就比较困难啲咯。咁、我哋讲下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服务啊。 好啊。 我相信你前两日咧有冇睇到啲媒体都系咁咧大肆铺张啦，就话港东铁线咧即将会安装呢个月台闸门啊嘛，咁所以港铁其实喺前日啊星期日开始啦，已经系重新放置咗罗湖站同落马洲站啦，至到旺角东站咧，总共有25个月台嘅车头啊、车尾啊同埋头等车厢嘅排队位置嘅。 系， 咁佢哋咧就采用咗新嘅列车停靠位置啦。咁月台嘅标示咧就会由而家嘅蓝色改咗做灰色，佢之前系用蓝色嘅。咁啊，原本蓝色嘅标示咧就会逐步咁样移除啦。咁之前蓝色嘅标示系写住啲咩咧？我都写低咗佢蓝色标示咧就贴咗喺地下嘅，写住新停车位置实施后不适用。 系 个蓝色嘅标志、 哦，我记得我见过。 系啦，新停车位置实施后不适用。好啦，咁而家就掹咗佢咧，就贴咩咧？就贴灰色啦、啊，就写住啲咩咧？新停车位置实施后生效。记住，大家要企喺灰色嘅位置，就写住新停车。位置實施後生效，咁啊咁樣咯，咁都幾好嘅。咁完成咗呢個工序之後咧，港鐵咧就會按呢個計劃啦，喺馬場站同大埔站咧、大埔墟站咧開始，陸陸續續咁咧喺沿線各站咧就安裝呢個月台嘅閘門嘅。咁另外咧，除咗話大家記住要企灰色嘅位置，唔好企錯位置， 灰色啊、 因為有啲移動啊嘛，係咪先？企翻灰色啦，藍色就一路搣走噶啦。咁港鐵咧亦都咧幾好，重新咧裝置咗，增加咗。月台嘅头等嘅核准器，你有多唔多搭头等啊？我就好少嘅， 我唔多， 因为多数好少搭一个站两个站咁样，我觉得又唔会咯。咁你知头等要拍个核准器个卡噶嘛？咁而家咧头等车厢嘅后车位置咧就有两台嘅核准器，即系加多台噶。咁所以咧大家留意啦，几好啊，有加多台核准器，系俾头等嘅乘客。咁所以咧唔紧要。咁东铁咧沿线咧车站咧都会，因为我琴日都有搭东铁啊，听到喺广播咧 有， 听到喺广播，大家要企。喺呢个灰色嘅位置咁样啦，通告同埋月台显示屏咧都会提醒大家最新嘅安排，同埋佢啲人手咧真系好好啊，加派人手帮助，大家唔好企呢度，企翻灰色位置咁样咯。 我寻日就搭火车嘅时候啦，咁啊都见到啊，唔知搭港铁啊，改唔到口， 唔紧要啊，其实明就得啦，有时啲嘢真系 搭东铁嘅时候都见到啲姐姐咧就企喺个月台侧边，咁啊拎住啲pops 咁样就话啊，而家转咗新嘅泊车位置噶啦，呢度咧。其实企唔到嘅，去前啲啦，去前啲啦，或者后啲啦，后啲啦咁。 系啦，咁虽然咧就咁多卡啦，唔会每一卡都有个姐姐喺度啦。咁但系咧，佢哋都揸住个广播麦，大家都听到。咁但系自己咧，我哋香港人自己好识自律噶嘛，企翻灰色嘅位置。 系 啊，同埋咧，我都想讲下，小朋友成日见到咧有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好得意，我会叫啲小朋友去霸位。 哦，呢个咧， 我又好唔中意。 我都见过，但系我见咧比较上多就真系细个，我细个嘅时候见得多啦。 你细个时候。 而家其實我覺得少咗噶啦， 但我都見到， 係啦，我都見到。咁但係最主要我喺邊度見到？就喺總站上車，其實即係例如金鐘站，咁、 哦、 金鐘站有好多嘅線路咧，其實佢都係一個總站嚟噶嘛。咁、 嗯、 一開門嘅時候咧，我的而且確就好似 Didi 所講嘅情況一樣，係有啲家長係真係好似叫啲小朋友咧搶個位先啦，係 啊 係 啊， 都有嘅。咁亦都有見到真係有唔少唔係小朋友，大人 嗯 都會 去搶位， 去搶位嘅，即係唔係淨係小朋友， 係 大人都會嘅。咁、嗯、我自己都會覺得我自己就盡量都係企嘅，因為都留翻俾啲位更加有需要嘅朋友啦， 係 啦。咁牛高馬大咪企下一棟燒卡路里啫嘛， 係啦 係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咧即係你想霸一個心儀嘅位都冇問題嘅。嗯，即係大家喺呢個公平嘅情況底下， 但係唔好走去搶，係咪啊？ 係唔好跑過去啊， 係可以撞親㗎。 係啊，我就係驚呢啲即係撞親啊發生。你話喺左邊嗰道門，右邊嗰道門，一個小朋友左邊嗰門衝。另外嗰個牛高馬大，好似我咁大隻嘅，咁啊喺右邊嗰度門衝嘅。我哋大家一開門好似跑馬咁衝入去，可能真係冇遺意撞到 嘅 喎。 係啊，你撞到啲或者懷孕嘅婦人啊，或者係啲長者，咁就真係唔係咁好咯。 係啊，咁如果你話係懷孕嘅，咁你梗係斯斯然慢慢行啦，會有人讓位噶啦。咁我都見到咧，係的而且確咧，香港人都好，唔係話淨係關愛座噶，即係普通嗰啲座位咧，其實都有唔少人係願意去到企起身就讓位俾佢哋嘅。 係啊，好唔敢坐，尤其是關愛座咧，你坐咗咧，好似唔好意思咁啊。不過頭先你咁講咧，你話有啲比較年紀大嗰啲都會搶位，嗰啲咧就可以體諒到嘅。可能佢哋真係某啲原因一定要坐，或者驚就係自己企得耐唔舒服啊，腳痛咁樣咯。但係你話如果小朋友爭位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啊，反而 係啊，即係好似由細到大培養咗一個爭位嘅情緒。 係啊，其實啊好得意啊，這個概念點可以存在咯？ 係咯，咁你爭咗個位之後，如果你見到譬如年紀大啲或者有需要人士，你係啦，咁你唔通唔讓咩？你咁辛苦爭翻嚟嘅，你個心嘅，哦，我梗係要坐，好容易會有咁嘅心態。咁除非有啲人真係好好啦，我爭個位翻嚟。是留俾其他人嘅，我唔知啦，係咪？ 但係呢個行為已經係唔啱先。 係啦，咁樣爭其實都唔好啊。 係啊，咁同埋好多要排隊，明明有箭嘴叫你排邊度啊嘛，中間係俾啲你可以唔少搭港鐵啦，俾啲人出嚟 出噶嘛。 啊，又唔係喎， 企喺中間咁樣。 因為我日日成日搭港鐵咧，所以見到好多呢啲咁嘅人生嘅百態咧，真係覺得好得意啊。 都係啊嚇，同埋如果搭港鐵嘅時候咧，如果大家都睇手機唔緊要嘅，就將個音量收實或者戴翻耳機。 哇！呢啲真係好討厭。 系啊， 系咪 好 好 騷擾？唔係就係港鐵嘅巴士都係一樣。 係啊， 係啊，巴士、小巴都見唔少咧，即係打機又好，或者睇劇都好，都好大聲。 係，但係啲人佢又唔會覺得騷擾到人先得意啊。不過算啦，希望大家聽咗 一樣米有百樣人啊嘛。 冇錯，聽咗只晨光之後咧有所改進啊。 希望咁就好啦嚇。 係啊，希望大家都係會有改進啦。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啊？今日系咪灰蒙蒙啊？ 咦，唔系、哦，今日有少少阳光、啊， 咦，几好、 啊，少少天朗气清、啊，吓、啊、出嚟嘅感觉唔差啊吓，咁啊，亦都睇紧就温暖咗好多啦、啊，对你。上个礼拜叫冻少少咁样，咁啊，唔知呢个温暖会唔会持续咁样进行啊？记得琴日都同你讲话，即系。二月啫嘛，依家都 系啊，二月啫嘛。你寻日先话有人去海滩啊，落埋水啊， 系啊，直情有啲细路仔可能落水玩下沙啊，不泥沙咁样玩泥沙。咁啊，另外我有啲朋友即系无啦啦出海、啊，直情铺下啲社交平台，我都忍唔住问，不过其实二月出海系咩玩法？跟住佢哋就话其实喺个船都 OK 嘅，同埋收咗热头啦，即係用俗语咁样讲，收咗热头就真係冻结，但有太阳晒住嘅时候呢，其实你真係穿返件短袖衫或者甚或乎穿件背心都即係 都 OK 啊， 係啊，即係、见到天气都係正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朝头早早少少起身啦，抽啲时间做下运动啊，跑下步又好，打篮球又好啊，即係做啲你自己喜欢做嘅运动啊，或者唔好咁剧烈嘅，拉下筋啊，或者呢做下啲伸展啊，或者做一节嘅瑜伽啊，跟住先再返工啊，咁估计你今日成个精神面貌或者精神状态都会好好多。 係啊，朝早早去捉啊，血气行得好啲，容光焕发啲个人都。 行气活血啊嘛，正所虽然今日晨光大学就唔系 Terry 中医师啦，但系咧喺个心灵嗰度都想关照下大家嘅，因为 即係都知道嚟緊啲考生啦、啊，都考 DSE 啊咁樣，咁啊，所以都叫周華山博士有幾招啊，即係減下壓啊，或者即係照顧下啲學生同埋啲家長啲身心靈需要啊， 咁、 往後幾集都係想講下呢個命題嘅咁樣，咁啊，希望都可以幫下大家，或者唔好成日講幫啊，溝通下都好好多啊， 分享下啦，係啊， 嗯，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哦。咁啊，天氣方面天晴乾燥，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係較低嘅，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1度，吹清勁嘅偏東風，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展望啊，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嘅，早上係清涼，日夜温差亦都較大。而家17度嘅氣温相對湿度62%，咁啊都偏干嘅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系啦，今日朝头早有周华山博士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去分享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欧，早晨，大家好。 系今日嘅命题咧，简单啲啦，翻去咧，着翻套校服先。咁啊，依家咧准备上堂啦。咁啊，晨光大学，咁啊唔系上大学，上中学。咁啊 ，DSE 嘅考生咧嚟紧都要应对呢个公开考试啦。咁啊。搭下时光机先，翻去周博士读书嘅年代，我想问下你，当年咧面对公开考试压力大唔大啊？第二，你又当年啊，当年即系你未成为现在嘅你嘅时候，当年系点样去减压嘅咧？我又想问下啦吓， 啊，你问得好、啊，因为当年就冇乜呢啲减压，几廿年前啦吓，咁、啊、同时咧就我谂有几招好帮到我嘅，当时咧吓、啊，第一咧我就好清晰我自己嘅目标吓、啊，就系、是、我当时觉得。我好向往啲人可以讀到大學啊！特別當時，因為我嗰個年代咧，係講緊四十幾年前啦，讀大學係好罕有嘅。當時全港得幾個 percent， 唔超過10% 嘅人讀到大學嘅，喺嗰個年代咧，咁我自己好想體驗下一個好自由自在啊，見識好多嘢嘅世界。咁所以我係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嚇。咁所以如果你而家係面對 DSE 咧，都可能值得問一問自己，其實我讀書為乜呢？我考試為乜呢？即係。我哋能夠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咧，先至有動力嘅。如果自己都唔知為乜，老豆叫啊，媽叫啊，人讀我就讀啦，或者唔知啊試下啦，咁個動力就會好低嘅。咁所以呢個要好清晰嘅，就係、是、要我哋要好準確掌握到我哋每個行動嘅目標。呢、這個唔係淨係 DSE 嘅，做任何嘢都係嘅，翻工都係嘅嚇。如果覺得冇目標咧，就為自己創造價值咯，為自己創造目標咯。就算你份工作好沉闷嘅，你个做啲嘢好闷啊，喺个沉闷里边寻找意义咯，寻找价值咯，每日问自己今日我要创造点样嘅自己，哪怕系做同样嘅工，无论你嗰份工系一模一样嘅工作，但系每个工作都有好多磨练噶嘛，磨练我嘅耐性啦，磨练我嘅自信心啦，磨练我同人嘅沟通等等等等，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是。創造價值。第二咧就係、是、當時都我有一個心態，我覺得幫到我嘅，就係、是、當時十零歲啦，戇居居好多嘢都唔識咧。同時我自己係不斷同我自己，我要磨練我自己。 係 呢、這個考試唔係要為咗個社會，唔係為咗父母，我有啲乜嘢要提升自己。所以我就成日喺度諗，同樣某啲學科，我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個成績更加好呢，譬如當時係點樣？我講幾招啊，得意嘢嚟嘅。譬如當時中文咧，我哋考即係中國歷史啊，語文考試咧，當時其實普通話唔流行嘅，但係我就發覺，咦，寫簡體字快啲喎。 係啊。 所以我當時就開始學簡體字，因為我發現寫簡體字的速度快好多，可以慳多咗時間寫多啲筆畫，即係寫多啲字。 而考評局又可以俾你寫簡體字喎， 佢又可以接受喎。所以當時我就自己係唔覺意度咗呢條橋出嚟咧，就用簡體字嚟寫，咁做幾好喎？中文同埋中國歷史都考得幾好。 你叻啫， 咁英文 係 點咧？ 你叻啫， 唔 係淨係話寫簡體字就可以考得好嘅，我深信。 嗱，我依個只係啲小例子，就係我點去提升自己，點提升自己。 明白。 咁第二咧就是英文啦，咁我英文又係普通嘅，咁點咧？嗰段時間咧，我就經常啊，到我仲記得我中四度開始咧，我就想提升自己啲英文。咁我就每日得閒嘅時候咧，就開始當時就係收音機時代。 咁我就要聽英文台嘅收音機。其實等我習慣嗰種文法，放低嗰種恐懼感，同埋習慣一啲 intonation 啦，即係抑揚頓挫啊，表達嘅方式啊等等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小技巧其實冇窮盡咁多嘅，最緊要我哋即係揾到個目標之後咧，係識得為自己創造一啲適合自己嘅方式、有價值嘅方式。咁結局我嘅中學同埋預科考試成績都相當好嘅，即係好開心，亦都好幸運。咁覺得都係自己需要為翻自己嘅夢想負責任咯，而唔係即係隨波逐流啊、求其啦、是但啦咁樣嚇。咁所以呢啲小 tips 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幫自己去創造發掘嘅。 嗯，認同周博士咁樣講啊，真係幫自己負責任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候學生背負住就係屋企人嘅期望啦。可能往後幾個禮拜可以再同周博士喺呢個環節多講少少，唔係佢哋唔想努力啊，係有陣時外加嘅一啲期望咧，學生未必管理得到，即係做仔做女嘅未必管理得到，或者啲爹哋媽咪都要講。 依度你講得好好啊，好多謝你提出呢、這個。即係外在嘅期望，特別家人嘅期望，咁呢個好正常嘅。喺香港呢個社會咧，哇，期望好大，由出世幼稚園已經可能要讀上晝班同下晝班，其實好誇張啊！即係做家長我都好尊敬啊！即係差唔多焗住要做怪獸家長啊！即係就算你想去自由佛系都壓力好大。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 DSE 嘅考生啦，或者即係我都好值得同翻屋企人溝通翻，即係大家好坦誠去分享翻。咩咧？就係、是、如果今次考試成績唔好，如果我哋去唔到我想去嘅學校，大家會覺得有咩選擇？係咪表示人生就冇出路咧？係咪就係冇希望咧？其實可以問翻依一生，我最渴望自己人生係點咧？即係調翻轉啊，唔係用考試去界定咗我嘅價值，而首先為自己人生定位。譬如我最渴望依一生咧，就係可以發揮自己嘅，可以貢獻自己嘅，或者可以比較自由嘅。或者即每個人的特質不同的嘛，有人喜歡琴棋書畫，有人喜歡畫畫，有人是溝通能力比較高的，那是不是一定要讀書很厲害，是不是一定要大學畢業的人才可以做到琴棋書畫，才可以做到即演講家或者什麼什麼呢？那當然不是啦。 嗯， 所以我哋能够首先为自己人生定位咧，然后就将个考试同埋教育系统咧摆入去我人生嘅规划里边咧，就唔会将我人生嘅价值俾考试界定咗。而万一考试唔理想，亦都唔会咁痛苦，因为考试呢个制度咧，呢个体制咧系结构性地生产失败者。佢结构性地咧令到可能我唔知而家入大学嘅比例几高啦，可能有。即幾高嘅百分比嘅人咧，係一定入唔到大學嘅，因為嗰個係個即係 statistics 嚟噶嘛，個數學佢必然個數字嘅規劃嘅百分比就係咁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將個生命價值擺咗喺我有成績有幾好咧，咁呢個係玩死自己喎，係比較制度玩死喎。咁所以我鼓勵考生同埋家長，如果而家聽到呢個電台咁正嘅節目，都值得同我哋屋企人去分享翻，讓我哋即係個青少年啦，個家人啦，揾翻佢生命內在嘅價值。而唔係將個價值俾咗去考試嘅分數咯，咁呢個都係好值得我哋關心。 好，咁啊，今集咧同周博士咧講住咁多先啦。往後嘅集數咧，真係想關切一下一啲年青人嘅需要啦，或者家長本身嘅需要啦。有陣時係家長都要管理一下自己嘅期望管理啊，即係覺得啊，阿仔阿女咧應該要點做點做啊，因為都牽涉一啲原生家庭，可能細個嘅時候有啲嘢做唔到啊，明明細個咧入到大學嘅，因為家境問題咧，最後就唔能夠啦。咁依家自己為人父母咁，即系梗系想佢读大学啦，咁样咁呢啲叫做隔代式嘅期望，又点去管理啦？点去排挤咧？或者排解咧？咁样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周博士往后嘅集数都想你多讲少少呢一方面啊，好唔好啊？多谢晒你， 好多谢阿欧，多谢大家。咁好好啊，欧提出呢个隔代式家长对孩子嘅期望，咁我哋以后有机会下一集同大家再讲。 好，唔该，周博士，拜拜， 拜拜。 一起看戏，一起听约定，一起说笑，直到已天明。一起叹气，奔波里拼命，一起细看俗世太新奇。常记得海风里漫游，下雨天一起向前走， 就算光阴太短，任青春耗损，过去片段多遥远，回味每一刻说没完。再有几段失恋，每秒每步都怀念，能共你呼吸也温暖。要视而不见，遮掩记挂，未免太可怜。但记得怎么逗留，地老天荒可会留守？就算光阴太短，任青春耗损。 早上嘅7:29啊，呢首嘅歌曲嚟自石咏丽嘅《我们之间》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嘅早上，听听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合医院日前发生手术灯掉落事件，医管局表示已经完成检查公立医院手术室所有同一承办商不同型号的手术灯，合共50支，确定当中34支安全，可以继续使用。余下16支不同型号手术灯的螺丝可能存在风险。医管局已经暂停使用有关手术灯，亦都已经要求承办商尽快更换有风险的螺丝，确保病人和员工的安全。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袁柏良表示非常重视事件，病人和员工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考虑，一直有既定程序为手术灯进行定期检查和保养，医管局已经安排检查其余品牌的手术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黎正康说，经检查之后确定安全的手术室会恢复服务。美国总统拜登结束对乌克兰的短暂访问之后，据报已经转到波兰热舒夫市，并且从当地乘搭专机前往华沙。拜登在基辅访问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又宣布美国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证实，美国在拜登访问基辅几个钟之前已经知会俄罗斯，目的是要避免冲突，但由于这些交流的敏感性质，他不想讨论俄方如何回应。俄乌战事即将一周年，外电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预料今日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访问，将会同俄方官员讨论中国对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想法，以及中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王毅将会访俄，又不排除总统普京与王毅会面。佩斯科夫形容俄中关系具有多层面性和结盟的特性，议程很明确和非常广泛，有很多可以谈的事。王毅昨天在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会面时，强调中国将会和匈牙利在内的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一同为早日实现停火止战和持久和平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就较为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住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喺新田围村。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咧就较为多车啊，原因就系之前嗰度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不过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由和富中心啦去到北角码头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油塘茶果岭道有工程啊，去观塘方向近住荣山工业大厦对开嗰度就封闭部分嘅行车线，而喺油塘道交界嘅慢线都有封路措施。至于新界啦，而家新过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菠萝斜径嗰段咧就多车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去到马场段都系多车啊！仲有就系屯门嗰边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交通都系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二台话你知。 香港人就喜欢吃云吞面，日本人又喜欢吃拉面，那你又知不知道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人又喜欢吃什么面呢？ 那就当然是吃辣沙啦。辣沙是马来语当中指咖喱面或者是香料面，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的代表食品之一。 辣沙的起源就是南洋的凉野料理来的，因为凉野料理通常都是私传的，所以各家各户的辣沙做法都会有不同的。 咖喱辣沙口味偏甜，因为加了咖喱和椰浆，阿参辣沙就偏酸辣。 汤底就是辣沙的灵魂来的，主要就用咖喱酱、柠檬叶、南姜、香茅、香草等等煮成，差不多煮好的时候再加上椰浆下去。 面底可以用油面再加米粉叫参参，再配埋豆泡、芽菜、鸡肉、虾、鱼片，一碗香甜咸香而且微辣的辣沙就大功告成啦。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东莞市乡市公益互助会会长李嘉莹，虽然今年只有36岁，他所策划并实施的多个项目获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奖金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今集咧，请嚟有嚟自巴基斯坦嘅 Isa， 同我哋分享巴基斯坦嘅语言 Wudu 乌都语。 Assalamu alaikum， Mera naam Aisha hai。 你好嘛 ？How are you？ 喺乌都语上边系点样讲嘅咧 ？Aap kaise hain？ It means like how are you？ 一齐听多次。 Aap kaise hain？ 想学多几种唔同语言，记得听实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由思培同埋 Shinsa 主持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睇睇个气温先啦，而家系17度啊，相对湿度63%，今日白雾咩都未有住啊，不过天气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嘅都系，今日灰有啲灰啊，不过唔紧要嘅，天灰啫，个人唔灰就得啦。 系 最高气温咧21度，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都系咧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嘅。 嗯，咁根据咧呢个喜剧之王入面嘅剧情咧、嗯，做演员啊最紧要攞翻个饭盒啦，系咪先？饭盒系对大家好紧要嘅，食、嗯、个 lunch 放饭啦。咁但系近排咧又有啲叫中小学生啦，都受到饭盒嘅一个困扰啦、嗯。即系你有听新闻都知道啊，可能有一间提供嘅一个膳食咧都不合乎标准，同埋咧食到啲细路仔都唔系好舒服咁、样啦。咁啊停止咗啊吓，停止咗嗱。但系咧，琴日都有件好人好事嘅、哦，咁啊，因为咧，嗰、那个午餐咧未能够安排到咧，咁啊有办学团体咧，咁啊即刻揾咧社企帮手啦，揾着边个咧？揾阿深水埗明哥啊，阿明哥咧就即刻安排咗咧780个午餐嘅饭盒咧，俾全校嘅师生可以享用咯，可以顶住呢个燃眉之急， 几好 啊！系啊，咁啊，明哥更加话啊，帮到人咧都系好开心嘅，同埋咁啊。为咗咧令到学生咧有均衡嘅营养咧，琴日嘅菜式咧可以同大家公开一下。 系咪烧味饭？ 唔系，细路仔唔可以食烧味饭， 高钠啊！ 系啊，细路仔唔系可以食嘅，但唔可以日日食。系啊，咁啊，亦都冇大家地盘公有至爱嘅枝竹火腩饭，亦都冇噶。系啊， 之前咧已经喺嗰啲分享平台咧见到，因为呢一件事咧，咁已经有啲另外一啲抱号出嚟话，我哋减价，欢迎咧受影响嘅学校揾我哋、 嗯， 就系嗰个咧。而家喺嗰啲港鐵站成日賣飯團嗰個咧， 哦，日本嗰、那個係 咪？我唔知係咪唔敢肯定係咪真係嚟自 日式飯團啦，我咁樣講， 日式飯團。 特價，如果係受影響嘅學校咧，10蚊個，十蚊個， 哦， 即係嗰個飯團10蚊個， 咁都好好多啊！我哋正常人買成20几、30蚊一個， 係啊，即係20几蚊一個， 係啊，學生受惠到都好啊。 其實我覺得都幾貴啊。 但係呢啲到底係即係話反應快、啊、宣傳、啊、或者點樣、啊？咁我冇所謂啦。 係 啊，幫到手啊， 幫到手得啦。 咁啊，講埋明哥呢、這、一個均衡嘅營養菜單先啦。嗱、頭先你估嘅都冇啦。咁有乜嘢咧？就係、是、粟米雞肉飯，係啦，同埋咧 有咩斑塊嗰啲有冇啊？ 都係冇嘅，有呢個番茄肉片，係啦、啊，即係其實你每樣嘢都係朝住營養嘅價值落先咯， 佢要計咗呢啲先 嘅，係啊，要計呢啲先嘅，有番茄咁啊，肉片又唔會太多，咁啊，番茄又有茄紅素，咁啊，粟米又有營養價值咁、樣咯，咁啊，唯一一樣比較唔健康嘅咧就係魚蛋啦，但係魚蛋咧細路仔好中意食噶嘛， 魚蛋咩先？ 哦，加埋落去，即系粟米、雞肉，咁可能另一個菜就係魚蛋，跟住再加啲蔬菜咁、樣。 咁純魚蛋佢又唔係話落啲咖喱汁落去，咁都 OK 嘅。 細路仔又唔可以食辣 啊，即係俾埋啲籤佢啊，篤住啊，咖喱魚蛋咁樣啊，5蚊串5蚊串。 你問啲細路佢哋制唔制啊？ 咁跟住咧， 佢哋梗係制啊。 頭先話嗰個番茄肉片咧。就配雞翼嘅，啲雞翼都係細路仔最愛嚟嘅， 攞嚟攆啊嘛， 係啦，你有一兩隻雞翼咁樣，都覺得係加餸咁樣， 豉油雞翼咁樣， 係啦， 跟住佢哋而家想炸雞翼啦， 又係唔得嘅， 又係唔得嘅， 咁啊，即係報章形容係咩？食得津津有味，同學亦齊聲向明哥道謝咁樣，因為明哥自己都有現身去派飯盒啦，咁、我覺得即係咩叫社會企業咧？呢、個就係社會企業嘅職能啦，咁啊，即係希望即係喺近。緊急嘅時候做一啲叫做便捷嘅一啲程序啦，可以幫到人啦、不過我估學校最後都要揾翻呢個、叫做集團嘅供應商啦，因為其實 應該要處理噶啦， 因為簽約簽一年噶嘛，即係雖然依家偶有失手啫，我估計往後又唔會太失手，因為佢話曬都係一間上市公司係 background， 咁、如果係影響到。 应该平时我哋入快餐店都会影响到嘅个食物流程，我系咁估算啦。咁、所以希望个个就健健康康啦。啊，想食午餐嘅就食午餐。不过咧呢个题目延伸咧，我就即刻喺度谂。啊，旧时细个中学翻学系食咩饭盒嘅咧？你系 会出街食饭嘅？ 我哋嗰时冇呢啲饭盒噶。 系， 即系如果你读到中学全日制，晏昼嗰餐一定 是哦系啊，中学冇啦，中学系我小学就有嗌过饭盒， 都系嗌过饭盒， 小盒系啊系嗌饭盒嘅。 琴日咧，即系关于呢一单新闻咧，琴日咪做咗啲访问，问下啲小朋友个影响系点样嘅、 嗯。 有一个我真系听落，即系转头即刻笑。有个学生就话，学校嘅饭盒营养价值高啲，不过出街食咧。仲好食，有個小朋友，即係有個學生。 其實佢講出咗自己心聲， 因為 好多人嘅心聲添。 某部分學校咧就冇飯盒，即係冇呢啲供應咧，因為停咗啊嘛。跟住咧就會俾嗰啲學生出街食。咁有啲學生亦都會出街食啦。咁啊出街食咧就得到呢個答案啦。學校嘅飯盒營養價值高，不過咧出街食好食啲。咁啊就唔通真係好即係營養就唔可以好食，好食就未必有營養。呢個 唔係嘅，我覺得唔係嘅。 应该可以调节得到， 应该可以调节嘅， 估计可以调节得到啦。 不过如果调节嘅过程入边，我成日都会谂点样可以整得好食啲嗱。如果你话自己父母去 pack 一个嘅饭盒俾小朋友拎翻学，咁嗰个梗系又好食。又有營養啦， 但通常都唔食噶嘛，僆仔都係覺得街好食啲啊嘛，啲味濃啲啊嘛， 啲味濃啲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即係如果你想個飯盒咧，小朋友都覺得好食咧，係要度嘅。同埋因為佢咁大批去到做咧，個問題就係出嚟佢一次個出個貨量咧咁多，你就好難去到咧即係精挑細選 啊。 係啊， 但係好似係年齡劃分嘅，好似太細個，唔知中一。中二都仲係要留喺學校食飯嘅、當年我嘅學校咁啊，跟住中三、中四、中五就中意你中意點食啊點食啦。 咦、我中一、中二都係周圍走噶咯， 係咩？已經可以、 大家都 係放任式咁樣， 放任式噶啦。 我記得就嗰陣時新蒲崗有幾檔都係自己好中意去食嘅一個叫做食店嚟嘅、因為有炸豬扒飯啊，同埋炸生雞髀， 同埋啲學生餐咧好大份， 係啊係啊， 真係好大份。啲阿姐咧見你唔夠飽嘅時候，佢哋好好啊，啲 人 系啦，佢同你讲够唔够饭啦，再滗多啲饭俾你，要唔要啊？够唔够汁啊？俾啲黑椒汁你，要唔要啊？ 问题喺呢度啦，多啲饭都唔紧要，多啲汁先大件事，啲汁先最肥噶嘛。 但系细个唔识呢啲嘢， 同埋细个嘅新陈代谢快啊。 你细个当大，你谂下，即系旧时打波打三四个钟头， 佢唔攰噶嘛？ 一打波打一个钟头，你都觉得哇好扯气。 以前 lunch time 时间咧，就走咗出去食饭，食完饭咧，你估嗱，计埋你排队，其实可能即系20分钟你落楼，因为我哋即系男仔咧倒入去噶嘛，倒啲饭入去个， 跟住就打波， 跟住就梗系打波同踢波啦。所以个 lunch time 时间系咁用。 反而我好想知道，琴日如果出咗街食饭嗰啲学生们咧，究竟佢哋叫咗啲咩饭食，而得出以上嘅结论咧？出边好食啲，不过冇咁好营养。 哦，咁一定有薯条、汉堡包啦， 汉堡包 即系基本， 或者炸鸡啊， 炸鸡 系啊，同埋依家啲细路仔好流行食米线噶嘛，好细个都已经要自己食一碗过桥米线啦。咁我真系 好犀利， 我认真嘅，我觉得将米线发扬光大而。衍生到落去下一代中意食米线呢一个系一个 miracle 嚟嘅， 因为丰高伟绩嚟嘅。 唔系因为我哋成长嘅年代唔系流行食 米 线噶嘛，咁你 系食米粉同河粉噶嘛？你细个 你好难想象到 米线突然间跑出嚟， 系啦，你好难想象到啲细路仔点解会无端端中意食米线，因为佢哋都唔中意坐定定食晒一碗面啦。即系你细个嘅时候都系咁啦，你以为广东式嘅面食，即系譬如讲紧云吞面啊。鱼蛋粉啦，因为佢细碗啲嘅，其实着实嚟计， 系啊， 即系对比呢啲大型连锁店嘅 米 线铺， 细碗啲 嘅，个碗都差好远啦个 size。咁但系咧，我真系见过好多细路仔咧，平时都坐唔定，佢对住碗米线咧就系咁夹，系咁夹，好似好上咗瘾头咁样。我理解唔到，因为我估我哋差唔多年纪成长啦，我哋都系食炸鸡髀饭啦，即系通常食呢啲啦，杂扒饭啦。咁你话喂食碗面咪云吞面咯，水饺面咯，牛腩面啊，好兴牛腩面。我哋细个其实依家唔系嘅，依家个世界真系 米线咯， 兴米线 当道啊， 系真系唔同咗嘅。以前即系你哋都话啦，以前食云吞面，而家系食米线咧。以前我哋唔會飲咖啡噶嘛，但係而家即係 以前鴛鴦啊，係嘛 都唔飲嘅，僆仔好少飲呢啲奶茶咖啡類噶嘛，飲汽水啊。 哦， 咁但係而家你會喺邊度揾到呢啲年青人咧？大型連鎖咖啡店，40-50元杯咖啡，佢哋就會飲啦。 係啊， 即係我會覺得好唔同啊。 成個世代咧，大家佢生活模式都唔同。 但你講飲咖啡嗰啲都係講緊十幾廿歲，我真係睇到啲十一歲啊、十歲啊、九歲啲僆仔食米線。咁大碗個碗大過佢個頭喎、啊！ 呢、這個我同意，即係有陣時同啲小朋友出去食嘅時候，佢哋好多嘢都食得唔專心啦。例如你帶佢飲茶咧，係一件好頭痛嘅事。 佢哋唔會喜歡飲茶食嗰啲嘢噶嘛，蝦餃、燒賣唔食噶嘛。 我細個其實我好中意食鳳爪啊、燒賣呢啲噶嘛。咁我細個就好肯坐喺度食嘅，但係發覺而家呢一代咧。去飲茶佢哋都好唔中意，一定係周圍走啦，同你講好悶啦，跟住你會嘗試，你會嘗試去揾一啲佢哋中意食嘅點心，或者會唔會嗌個炒粉麵飯佢哋中意食嘅，係冇 嘅，不過唔使擔心嘅。去到特定年紀咧，就會去咗飲茶， 好奇怪哦！ 好奇怪， 我唔知點解會突然之間愛上飲茶嘅喎。 呢個都啱啊，真係 好奇怪。 即係你而家叫個小朋友食枝竹火腩飯，佢唔會欣賞嘅。到佢第時大個出嚟做嘢嘅時候，喂唔好講咁多啦，趕時間啦，佢就會叫個枝竹火腩飯，跟住就愛上嘅。 哦，係啊， 好有趣 啊！啲小朋友咧唔食點心嘅，因為好多都唔食啦。咁當然有啲係會喜歡食啦，但我見咧。大部分嘅小朋友都中意食壽司嘅，我呢個又係唔明白，佢都係一碟碟啫嘛。但係佢哋覺得咧，喂壽司咁啊轉下轉啊，或者有啲咩火車咁飛出嚟嗰啲咧，佢哋又好中意。 所以得出一個結論就係鍾哥頭先講咯，出街食好食啲， 但係冇乜營養，係唔知點解嘅。 係啊，咁啊，即係唔知件事會點發酵啦。總之健康啊係最重要嘅，咁啊學生們可以健健康康咁樣食個 lunch 咁就最開心啦。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已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you're my baby, no.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 太细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够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7:53啊，张天赋嘅世一。 而家咧喺呢个世界上，即系好多唔同嘅地区啊、城市啊、国家啊，佢哋都对呢个疫情咧就解封咗好多，即系唔好再骚扰我哋人类嗰个生活啊。咁佢哋咧做咗好多研究，啲大学研究，佢就将疫情之前啦、疫情啦，同埋而家咧都已经叫做解封翻嘅状态咧，就做咗好多心理上嘅对比。 系 咁，佢哋咧就发现咗咧啊，都有啲嘅共通点，系同呢啲百岁老人咧，某程度上咧系吻合嘅，就系佢哋希望喺呢啲嘅研究上面揾出啊，人类嗰个快乐同埋嗰啲叫做positive 正能量嗰个泉源，到底系点样可以衍生出嚟？嗱，呢个衍生唔系话纯粹你身体入边嗰啲 chemical， 唔系身体入边嗰啲，系反而你做咗啲乜嘢嘅事情。是可以令到你個人覺得快樂，從而可以增加你長壽嗰個機會嘅。好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嘅喎，例如係研究方面，佢哋從呢個做運動又有啦，飲水嘅次數啊，其實佢哋都做得好 details 嘅。咁但係佢哋最後咧發現咗一樣嘢咧，係的而且確係令到大家係比較上喜歡去做，而且個成效仲好顯著。就係傾偈，好簡單一樣嘢。 琴日中國都好似有講，有講呢個十大養生嘅法門啊，係 啊，係啊，傾偈啊， 係啊。跟住我哋先講話，我哋 心 飛 啊， 係啊，做節目講三四個鐘頭， 係啊。咁所以咧，佢今次呢個研究咧，佢仲有啲亮點嘅。佢亮點咧就係話到原來咧除咗係傾偈之外啦，你點解可以傾偈入邊揾到一啲嘅快樂嘅感覺咧？原來咧就係可以喺個焦慮嗰度。因为原来我哋呢几年嘅疫情入面咧，焦虑系令到我哋人咧系最唔开心嘅。因为疫情大家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唔知几时完啊， 不确定性啊，即系你又唔知几时中，又唔知几时完，份工保唔保得住。 第一年大家都谂啦，第一年嘅时候，喂，顶笼都系几个月啫，甚至乎我哋都系攞翻以前沙士年代嘅时候，都系几个月，跟住夏天佢自己消失咗，跟住都。唔见佢再翻嚟啊，系咪？咁而家咧就发现，原来开头第一年咧，大家个焦虑嘅情况咧系冇乜嘅。跟住第二年嘅时候，发觉咧开始深咗啦。因为你隔住一年之后，大家都匪夷所思。一年真系一年。到第二年嘅时候，大家都还得华西嘅感觉就系、是，会唔会今年冇嘅？应该冇嘅。第二年嘅时候仲有， 仲喺度。 系啦， 又系你啊，陈生。 又系你啊，陈生。到第三年嘅时候咧，大家嗱而家嘅心态，大家当然知道咧就复常啦。但系其实喺上年年中或者年近年尾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少少不确定嘅，因为话冬季嘅时候咧，佢会比较上强噶嘛。咁好彩即系我哋嗰啲防疫措施又做得好啦，咁所以就压制咗佢，咁令到佢哋嗰个嘅恶咧。就冇咁惡，我哋就可以咧就揾翻多啲機會，所以個心理嘅狀態咧就喺呢幾年上邊咧就打擊咗好多人，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嗰、那個苦況就比較上強啦。咁而家佢哋就發現咧喺呢幾年入邊，大家都好缺乏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而呢個溝通咧係面對面嘅溝通。咁佢話而家嗰個成個社會個氣氛啊都開始復常啦，咁所以大家咧面對面嗰個傾偈咧就開始會重拾翻呢樣，而大家咧。是願意放棄只是用這個視像會議，因為視像呢是的而且確方便的，但你有沒有發覺多了人重拾回面對面的感覺是很強，即有些人都會覺得、哎、我們不要再用這個視像啦，如果你說即大家時間上的問題那當然是視像啦，或者地區上的問題，一個已經不知道在地球另外一邊那當然是視像啦，但如果在自己本身的地方呢，大家就到的都会想见面，即是想那个快乐的指数呢，原来无形之间是想去增加的。 咁就希望真係付诸实行啦。因为好多人而家都话哎我哋 Zoom 啦，唔使见啦， Zoom 就得㗎啦，咁样。都仍然觉得係将那个方便啊摆咗第一位㗎嘛。但我哋方便就方便咗啊。 但係冇咗嗰個用，即係真實嘅用途啊。 嗯， 見到面開會係兩件事嚟嘅。 系， 即系以前你又冇计啫，以前就话。 系、嗯，如果咧你话系一啲特别嘅视像会议，可能要几个连埋一齐嘅，咁我觉得用翻 internet 咧都系 OK 嘅。 跨地域嗰啲咪系咯， 系啦，都系 OK 嘅。如果唔系就见到面好似 productive 啲嘅， 或者好多人，大家好难就时间嘅，嚟有啲系剧组，有啲人唔知咩组咁，咁系难就时间，咁咪用呢啲 meeting 咧，的而且确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进程加快好多。如果唔系你。即系约一世都未约到， 系不过调翻转头，即系钟哥都讲得啱嘅。你见到真人，即系成日话管理学上边有一个叫激励因子啊嘛、嗯，你要 motivate 到，即系唔系就系透过个荧幕咯，即系可能你真心赞下对方啊，啊你疫情呢两年好似签售咗，咁你好真实嘅一啲赞美或者好真实嘅一啲嘉许咧，应该会好过透过个 mon 去俾嘅。 我除咗呢一样之外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譬如話你做一樣嘢，或者你想擁有一樣嘢，一定要有一個過程喺前面嘅。即係譬如我要開會，我要起身啦，我要梳洗啦，我要裝扮啦，我要交通時間啦，會有一個過程嘅。呢、這個過程咧，正正就係你對呢件事嘅重視性。你越重視咧，你可能會早啲起身，你會可能會之前嗰晚做定功課，一個重視性喺度噶嘛。咁你先至會做嗰件事。Zoom 其實可以唔使嘅喎。 係啊， 我擘大眼，可能我淨係抹一抹塊面，我就見。报警唔使执，可能系 commit key， 即系全部嘢你唔需要个过程。 上半身加件老细、 啊， 下半身唔使。 某种程度上咧，你系弱化咗你对呢件事嗰种重视性嘅、 嗯， 即系得啦，嚟啊，快快手啊，你会有呢个心态喺度嘅。所以开即系，我觉得面对面一定有一个重视嘅感觉喺度， 亲和力都强啲， 仪式感啊，有啲仪式感啊。 点大规模新建住宅，深表关切。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危及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两国方案可行性。安理会强烈反对妨碍和平的单方面措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以色列单边行动不断升级，将局势推向失控边缘。安理会通过声明是管控危机的重要步骤，体现绝大多数成员维护和落实两国方案的决心和意志。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反对以色列今个月12号的定居点计划，认为这些单方面措施加剧紧张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随后形容有关声明是片面，美国不应该支持，又说以色列不会在未来几个月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的定居点。回来本港，市建局和非牟利机构黄金时代基金会合作推出计划，向安老院社的院友提供身体和情绪健康支援，大约80名长者受惠。计划从去年10月推出，为期半年，在深水埗重建项目范围和附近共3间私营安老院社作为试点，透过运用科技，包括设置智能机械人、探访和艺术活动，提供健康和情绪支援。智能机械人同时可协助护理员为长者量度血压、体温等卫生指数，亦都可以同院友互动。有院舍负责人话，新冠疫情期间只是容许有限度探访，长者普遍出现情绪低落等的情况。有关计划对长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上有明显的帮助，亦都有效减轻院舍的工作量以及人手不足的压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1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34.33，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6，人民币6.856，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21美元，卖出1,841.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1-2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东莞市乡市公益互助会会长李嘉莹，虽然今年只有36岁，佢所策划并实施嘅多个项目获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奖金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咁啊，睇到咧，港股啊，琴日升得几好啊吓，咁啊，国企指数啦，咁啊，恒科指啦，咁啊，同埋恒指咧都有得升，咁啊，恒指升167点啦，咁啊，美股啊，假期啊，休市啊吓，咁啊，今日港股可唔可以继续当之强，继续升落去咧？咁啊，今个礼拜都好多只重磅蓝筹啊出业绩啦，咁啊。往后再用多啲时间同 Kenny 去叫做倾下啦，咁啊，但系依家先嚟啦，头盘啦，睇睇咧个大市走向，Kenny 点去预测先？唔该。 好啊，大市方面咧，琴日都当然 OK 啦吓，不过咧就即系我有啲略嫌不足咧，就系、是、个成交方面咧都仍然系比较少啲啊近排，咁尤其是升市上面嘅话咧，个成交都唔系话特别太过飙青咯，咁都系反映翻咧就资金上边咧市就唔算话太过强劲嘅，咁就都系个市况见到个恒指方面啦，就即系接近250天平均线咧系有支持嘅，咁但系话再上咧，我觉得始终。中較早時嗰個22700啲位咧，其實可能都係短期一個係頂位嚟嘅，咁就未必咁輕易咧就係去試翻或者突破嗰個位咯。咁但係今日即係琴日啦，當然就現象有少少好，就係啲新經濟類股份咧就比較飆青啲啦。因為之前咧都係啲新經濟股咧就比較差，就拖累咗個指數落啊嘛。因為之前大家都會覺得嗰、那個美國加息情況咧，可能冇預期快係見頂嘅，咁所以對啲係高估值嘅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都係有個影響喺度。咁琴日就表現好啲啦，低位有啲支持有啲反彈咯。咁你見到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都係 OK 嘅。咁我覺得都會推動到今日個市咧都繼續下穩，但我唔會期望升得好多咯。 咁啊唔係 ，Kenny 另一樣嘢，最近咧就要控經常講咧。嗰隻 ChatGPT 大家傾下偈啊，上網問下嘢咁樣。喂，咁同人傾下偈，傾下偈都變成一個即係可以諗下嘅方向喎。咁睇到咧，譬如電信咧三寶啊，即係都齊破頂啊嘛，琴日。咁係咪因為受惠於呢一啲咁樣嘅 ChatGPT 概念，而大家可以望一望呢個板塊咧？ 52周高位啊，中移動好勁。 係啊，其實你睇翻咧，就依三隻電信類股份方面咧，電信運營商啦，其實佢就唔需要 ChatGPT 嘅話咧，佢都係咁升噶啦。因為其實你睇到係之前個市況比較差時間嘅話咧，大家都係攞呢啲股份做一個避險啦，因為佢哋現金流比較強啊，派息又非常之慷慨啊，同埋都係比較穩陣啦。咁到啲投資者開始炒翻啲復常類股份啦，炒翻啲經濟重啟咧，佢都升嘅。咁最近咧就係投資者嗰個態度又審慎翻啲嘅，其實咁所以但佢都升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哋由頭升到落嘅，睇個圖就咁。我諗最主要原因就係、是第一就係首先佢哋真係投資啦，個現金流強啊，個成八即係就算股價升咗上嚟，有成八厘息啊、七厘息啦，之前就更加勁啦，成九厘息添啦、十厘息啦。咁就第二就係話咧，嗰、那個頭先阿鐘哥提到咧，除咗話傳統電信嘅收入之外嘅話咧，其實而家佢哋都多咗一個新嘅動力嘅，就係、是、嗰、那個同數字化經濟轉型有關，譬如好似出 GDP。 嗰啲都係啦。咁、而事實上咧，佢哋依一 part 業務咧，過往喺業績裏提到咧，佢哋個增長咧係平均有三成幾以上嘅。咁而個比例咧都開始增加緊啦，因為以前咧就雖然有第二啲業務啦，但係個比例相對嚟講都係細啦，都係電信傳統服務為主。咁傳統電信服務嘅話咧，個量好大，不過冇乜增長嘅。咁所以呢啲就以前啲人覺得好悶嘅股票咯。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啦，即係有啲明星嘢爆出嚟啦。咁第二就係話咧，你睇翻中電信咧，琴日都有講咧，就話將呢個 ChatGPT 方面嘅業務咧係產業化去做喎。咁、就亦都係講到自己已經係有技術同埋佢有能力嚟到去做一啲ChatGPT 嘅功能啦，包括就係、寫作文章啊、生成一啲文字啊等等嘅。咁如果而家咧就最直接可能同電信運營商用到呢啲可以有啲智能溝通嘅工具係咩咧？就可能係客服上面嘅問題啦。因為你知譬如好似電信運營商又好啦，或者啲銀行又好啦，其實都需要大量嗰啲 CS 啲客服嚟到去解答啲 聊天機械人啊，係咪呢啲叫做 係啦。咁如果而家就唔需要咧，就係揾真人嚟到解答你嗰啲困難啦、可能你就先用一個係AI 嘅機械人嚟到咧，就解答一啲客户上面嘅問題。咁呢個就可能節省咗好多嘅即係成本咯。 咁我如果揾到個 ChatGPT， 應該問佢同你相關嘅板塊會唔會升啊？唔知佢點答 咧？啊，唔係我咧，最近咧呢排就熱烘烘咧講嗰啲 ChatGPT 噶嘛，喺網上睇到一個 demo 咧，都唔知真定假嘅，但係就話問咗 ChatGPT 咧，就係如果阿媽同女朋友跌咗落水咧，救邊個？應該救邊個先？ 好值得問喎呢個問題，千年難題嚟。 我都想知喎。 咁個答案係咩咧 ？Kenny， 我想問啊。 答案就話。应该佢话应该咧嚟救一个咧就俾用可以救到嘅先咯， 啱好有智慧，系 啊，好有智慧，我觉得 好有智慧，我真系， 佢答 OK 啊，我哋答都系点答都系屎噶啦， 好啊好啊，继续系讲笑又好啦，系继续睇下呢个 AI 嘅推演啊吓， 系啊，另外都想问阿 Kenny 咧，咁啊见到内地嘅外卖龙头啊美团咧，咁啊好似有好多举动，嗱又有广告又剩啦，咁啊好似又想吸纳呢部。步兵同車手咁啊，組建軍，甚至乎咧就喺香港咧就推行呢一個嘅叫做外賣嘅服務嘅。咁就見到其實香港本身嘅競爭都大嘅。咁如果佢嚟到香港嘅，對佢嘅板塊係好事啊，定還是真係發覺喂競爭方面太激烈啦，冇乜肉食？相反嚟講，原來嚟到都係一件壞事咧。 我覺得就算係嚟到香港，其實相對嚟講，佢個市場真係好細咯。去咗相較內地，其實唔會對業績上面有起到啲咩特別太大嘅作用咧。諗下全香港都係700万人口啫嘛，其實你喺內地方面咧，一個大啲嘅市啊，唔好講省啊，省一定超過先嘛，都已經可能就超過700万人口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又唔係太大嘅作用咯。咁純粹都係品牌嗰個係build up 嘅作用多過就實質帶嚟一個盈利喺度咯。咁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啊，基本上就香港已經係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啦，同埋香港都係好大問題，都係個騎手上面嘅問題咯。所以你見到而家咧，即係多咗市面上咧，多咗好多南亞裔嘅朋友咧，揸住個電單車喺就左片右片 咁。 咁你諗下，即係都係主要都係揾翻呢啲咁嘅類人士嚟到去做一啲。即系骑手嘅，咁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招聘得到咯。 系啊，同埋即系驾驶人士都要小心，有阵时有啲盲点咧，你真唔觉佢突然间加速咁样起步快过你，跟住好容易嗨亲啊！见路面好多意外都系咁样发生嘅，咁啊。 其实你如果揸即系私家车，我哋揸开车都知，其实真系有时睇唔到即系电单车喺侧边咧，呢个都系一个危险性嚟。 系啊，咁希望大家路上零意外啦，香港人人爱。好啊，咁啊同。听你讲埋呢一个议题啦，咁今个礼拜咧都系业绩期嘅，好多只人气嘅股份咧都派业绩啦，当中汇控咧就系焦点所在啦，今日咧就会公布业绩噶啦吓，咁啊即系往后仲有港交所同埋阿里啦，咁啊网易啊呢啲等等啊，咁啊听日再同 Kenny 讲啦嗰啲，但今日最主要讲只汇控先啦吓，咁啊汇控琴日咧曾经破位啊吓，咁啊高见咧58.9元嘅，咁啊系三年半以嚟嘅高位啦，咁啊好多大行都觉得汇控份业绩会超预期，但系。股价系咪已经 price in 咗行前咗咧？交俾 Kenny 讲啦，唔该。 嗱，佢股價即係嗰個係業績超預期，真係都唔出奇。喂，你睇翻即係先前就東亞同埋依個渣打都提到啦。其實雖然佢哋嗰個bottom line 方面咧都係跌啦，但係其實睇到個 top line 咧就明顯係有一個雙位數字增長，息差亦都係有個擴闊嘅。咁依個就主要係受惠翻就一連串加息啦，所以令到銀行方面嘅一個息差方面咧就係增加咗咯。咁個 bottom line 跌就最主要原因就係嗰個減值啦，減值就大幅提升啦。咁減值上升係正常啦，因為舊年其實大家都面對緊疫情壓力，個經濟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銀行方面咧就有啲資產質素轉差做減值係正常嘅。咁預計今年就一定唔會衰過舊年啦，因為舊年個基數實在太衰啦嘛。咁今年亦都重啟經濟情況之下咧，就應該好啲啦。咁所以應該減值嘅比率方面係會細啲嘅，咁繼續都係會受惠翻嗰個加息嘅，所以你見到其實啲銀行股咧都依排都破頂啊！你東亞出咗業績好似好差咁樣，但係其實係啲大洋足抽上嚟，琴日都再升嘅。咁匯控亦都係強勢啦。咁呢、這個我相信都係會維持，因為始終加息係對銀行係有利咯。 咁匯控啲 fans 啊，放心啦嚇，即係你都知匯控都好多老股民啊，好多 fans 支持噶嘛，係啊，咁啊，即係聽呢個環節咧，大家就會知道更加多資訊啦。咁啊，聽日咧再同啊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再傾下偈啊，多謝 Kenny， 唔該曬， 拜 拜。 老细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啦。 2月23号咪仲有3日，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㗎。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朋友扭计点算好呢？ 俾部手机佢玩咯。 啲细路成日嘈住我啊， 叫佢哋玩平板电脑就静噶啦。 得唔得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香港咧真系遍地黄金嘅、你肯做咧就有工做噶啦。嗱，头先小白咧都有讲啦，即系话嗰间外卖公司，内地嗰间外卖公司啊进军香港啦。报章系咁形容嘅，抢人才 啊， 抢人才。咁几多钱先要抢人才？你话抢啊，讲到你求才若渴、啊。最高二咧，每個月3.5万啊，即係35000蚊咧。 呢個係揸車嗰位喎，係 招聘車手， 分 係啊，招聘車手。咁啊，35000蚊都好合理啊，亦都係香港一個絕對生活到嘅一個金錢嚟嘅。除咗你話供緊一層1000几万嘅豪宅，就難啲啦。但你正常一個小康，係啦，大概35000個入息中位數都 OK 嘅。老實講一句啊嚇，咁所以你肯做啦。就真係会搵到食囉，仲係即係我係咁样睇嘅。咁所以呢、這个都紧要㗎。咁为咗吸引呢送递员加入啦，咁呢一间内地嘅叫速递公司呢就开出特别嘅迎新奖赏啊。14日之内呢完成目标单数呢仲可以额外获得呢2500蚊嘅extra 嘅奖励添。咁、样即係头搭尾可能35000再加，即係37500蚊。 系咯， 都 OK 喎。不过又系题外话啦。其实啲骑手咧，真系要好好咁样保障自己的生命。 呢个系嘅，因为你除咗要好快咁样将啲伤啲嘢送咗去之外咧，其实系要送到去啊嘛。如果你去到中途，大家利是咁样 倒写晒， 倒写晒就唔系几好啦。所以咧，真系好似头文字 D 咁样啊。可能要试下喺揸住架车嘅时候咧。攞住碗豆腐你唔倒寫，又要安全到达先得。 真人真事， 大家要小心啲、 啊，要练习、這個。 要练习。 我屋企即系屋苑嗰度一出嚟咧，个停车场口咧就有几间外卖铺咧，成日停住咧 我覺得啊，疑似一啲電能單車啦。咁、我唔區分佢究竟係普通單車定還是電能單車啦。 嗯， 但係咧，佢一出嗰下咧，佢根本唔會望後面有冇車嘅。咁佢一出嘅時候咧，咁我就揼車啦。咁我試過一次咧，佢真係嗨到我側鏡咯。咁佢梗係好唔好意思啦。咁啊，對唔住啊，成啊咁樣。咁我亦都。因为我又唔系揸啲好特别嘅好贵嘅车，咁、就算啦。同埋你都知道我好赶时间嘅啦，真系，即系时间先系最宝贵嘅嘢。架车唔系我最宝贵嘅，咁啊、下次唔好啦。其实你都小心啲啦，即系我用广东话再夹杂啲英文都话小心啲，小心啲咁样同佢讲。 OK， 因为其实命仔嚟噶嘛，即系有钱，系搵到啖吃或者搵到食。但系唔应该咁样去工作咯，我自己觉得，即系亦都唔好咁鲁莽咯。我试过两次都有呢啲经验噶啦。 佢哋如果唔系用呢个节奏咧，佢哋未必搣到 target。我即系我成日都会有呢个印象。 要限时噶嘛？ 限时啊，咁所以佢每一张单咧，佢哋都好快。咁、所以如果即系，但譬如当然呢个薪金可能大家都咦都唔错咁样。咁但系都要谂下自己嘅性格。啱唔啱去做呢個 工作？即係又係兩邊都要有啲責任要負，即係另外仲有邊咧就係叫 order 嗰班人咯。 嗰班顧客， 因為哇你遲咗，咁、你就會又投訴啊嘛。我、話你明明話廿分鐘，而家廿五分鐘，廿三分鐘，咁、即係好多時候你叫外賣，我又會明白，我叫得呢啲外賣，我梗係想快啦，唔、想快我又點會叫咧？我不如慢慢食咁樣，咁又想佢快，咁嗰邊咧又、如果我唔快咧。可能又會被投訴，又可能改唔到個 target 咁樣，咁佢又想快，咁於是即係一個惡性循環，即係唔係良性循環， 係啊， 因為惡性循環嚟噶嘛。咁佢喺馬路上邊咧，不如揸快啲啦。咁、但係叫嗰個咧，我理得你點樣啫？我要快啲食， 係啊。 咁其實只要互相體諒少少咧。其實 O、OK、K， 其實差幾分鐘有陣時就隻眼開隻眼閉，法理情大家明嘅陣時候。 係、希望真係做得到啦，都係嗰句啊。我覺得送外賣最緊要安全啦，好、老實講。不過咧個名好聽嘅叫外賣師啊，依家係啊，乜嘢都加個師字咧，就可以專業化成個工業㗎啦。咁樣好咁啊，轉個角度有動靜加怡啦。頭先講送外賣請人啦，咁另一個咧都繼續有啲筍工，雖然咧就冇人工，但每次有200蚊嘅津貼而且咧可以开下眼界同埋长下知识，就系、香港艺术馆咧招聘呢个导赏员啊，咁啊提供呢个免费嘅导赏服务，咁啊冇人工啊，但每次有200蚊嘅车船津贴咁样咯。咁、其实我估咧做呢啲艺术嘅叫导赏咧，你应该已经认识晒香港艺术馆所有展品嘅，大概都系嘛。 嗱，首先你唔一定会认识，但系佢一定会有资料俾你啦。咁你会变咗学多啲，学多咗嘢啦。咁、另外咧就 系、 你可以睇埋啊嘛， 仲 要唔使钱。 系啊系啊， 睇好多转都得噶。 等于以前咧，我哋僆仔读书嘅时候咧，喺演艺咧，好中意做大位就咁解。 系啊， 嗰个戏我未必一定识， 系， 但系我可以睇咯，仲要唔使钱啊嘛。 系啊，俾钱你会睇嘢喎，而家 睇几场可以观摩一下咁 样。都有啲叫做 criteria 噶，有啲条件噶，都要。反而唔收錢，但係佢需要一個大學嘅學士以上嘅學位嘅喎，係、啊，佢係有啲要求的。 係咪要中英文都要做到個導響團嘅？ 要㗎，係啊，佢、有三種語言咯，即係你 either 即係叫做邊一種叻就邊一種，不過要有一個大學 degree 佢先俾你做啦，係、啊，又唔能夠， 起碼都要知道嘛， 係啊，真係咁同埋都一年咧最少有六節嘅。叫做導賞嘅，即係六折，即係有1200蚊俾翻你咯，係、大概。不過我估做得呢啲導賞員咧，其實都唔係為錢㗎、 我可以去做㗎，唔好話六一年六折啦，一日六折我都得㗎。 我知睇得出你對藝術咁有濃厚嘅興趣，而且你個碩士嘅畢業生 嗰團火 係啊，睇到㗎啦，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艘内地渔船在青衣对开海面入水倾侧，四人获救，仍然有一人失踪。 事发在昨晚八点几，警方、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在船上面发现一名本地男子和三名内地男子。一名内地男子怀疑被困船舱失踪，当局仍在搜救。四名获救的男子被送往医院检查，其中三名内地男子未能够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涉嫌非法入境被捕。土耳其哈塔伊省发生 6.4 级地震，内政部证实地震造成至少三人死亡，213人受伤，并且相信仍然有人被困。地震发生在当地晚上8点左右，震源深度10公里，三分钟之后再发生一次 5.8 级地震。地震造成一些在今个月6号强烈地震之中受损的建筑物倒塌。邻国叙利亚的阿勒颇市据报有至少6人受伤送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到哈塔伊省灾区视察的时候说，目前仍然有大约160万灾民入住临时庇护设施，当局将会在下个月开始在11个受灾省份重建大约20万个住宅。巴西圣保罗州政府表示，周末暴雨引发的水灾和山泥倾泻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接近2500人无家可归。另外，在重灾区圣塞巴斯蒂安市至少有40人失踪。总统卢拉前往灾区视察灾情，他说政府将会全力帮助民众重建家园。整合和地区发展部长沃伊斯就宣布乌巴图巴等6个城市进入灾难状态，并且举行为期3日的公众哀悼活动。以色列国会投票通过继续推进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法案，几万名示威者星期一趁着国会审议法案聚集耶路撒冷，在议会附近集会，批评法案威胁民主，增加政府在选择法官方面的影响力。反对派议员亦都在议会内高叫口号，誓言要为国家灵魂而战。司法改革由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内塔尼亚胡认为法官对民选官员拥有过多权力，将改革视作恢复权力平衡的关键，并且指责示威领袖践踏民主，未能够接受选举结果。根据政府的司法改革计划，国会获赋权更容易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且增加政府在挑选法官方面的影响力。总统克尔佐格多次呼吁政府和反对派谈判，但是双方在条款上存在分歧。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4点，系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34.3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6，人民币6.856，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2.58美元，卖出1842.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繁忙，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早晨，早晨，又嚟啦！咁 早晨啦、 啊，啊，见得医生多咧，自己个人都健康啲。早晨、啊， 希望系啦， 系啊，见唔系睇，见下就得噶啦，系啊， 冇、 啊、 所谓，小病小病就小病是福啊。 冇错，今日呢个环节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喺度坐镇。 系啦、啊啊，今日讲几样嘢嘅、嗯，第一啊就系食药丸嘅问题。当年纪越大咧，就越多冇病，咁啊要食好多只药、嗯。但系食好多只药咧，有两个问题。藥丸太多咧，執藥丸都執到手軟、 嗯 啊、如果你執一個星期藥咧，分分鐘要執半個鐘頭，仲要唔好整亂喎、 啊。好啦，醫生，我前排連三晚病，腸胃炎啊， 係啊， 食錯嘢啦， 係啊， 我都食咗好多包唔同五顏六色嘅嘢、 啊， 因為即係肚屙啊， 係啊， 我都唔能夠周圍揾人求診，我只能喺樓下， 可以揾我嘅 樓下嗰個家庭醫生啊，我行唔到啊，我行多兩步就 Filifele 啦。我搞唔掂啊！我去唔到去你嗰度 嗱，呢啲情況咧喺以前就多，喺八零年代初咧，尤其小朋友啊，肚屙有血，佢係冇辦法起身，坐喺個廁所喐都唔喐得。我哋第一句就問佢係唔係去過內地某處食嘢啊？ 我冇嚟講啊！我冇嚟講記錄。 嗰陣時會噶，譬如去深圳啊咁樣咧。嗰、那個衛生情況麻麻地，好多時候咧去到咧就真係屙痢痢疾啊！嗰陣時有，不過而家改變曬啦，冇啲咁嘅情況。 依家乾淨好多，大陸係啦，食嘢方面 係啦、嗯。好啊，第二次咧就係我哋太多藥丸，咁有咩解救方法咧？會唔會幾粒藥丸拼埋一齊咧？ 哦， 好、 哦、 多年前我亦都贊成50歲以上咧就食一粒 mega pill。嗯即系咩都捞埋一齐噶啦，又血压啊，啊又某种维他命啊，诸如此类，有成七八只药丸，一粒嘅药丸， 嗯， 啊咁啊，当然呢啲啊，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 系啊， 但系最简单血压药啦，嗱、啊、血压药咧有好多种，有啲系利尿啊，有啲又而家有好多新嘅品种，咁我哋可唔可以捞埋佢一齐，唔使譬如？一隻唔得，我哋加一隻，加一隻，加到成四種藥丸咧。 係 啊，咁啊吞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咁啊，而家咧，最近咧就喺美國有一個研究就試啦，有四種嘅血壓藥， 係 撈埋一齊，個份量咧就低過單一自己用嘅。 嗯， 四種藥丸，咁啊發覺呢個初步咧研究唔錯喎。 哦，原來係得嘅， 係 原來 得嘅，低啲嘅份量。但是四種藥撈埋一齊，咁、呢個係一個幾方便嘅嘢。咁、 okay, 我哋希望咧呢、這個咁嘅方法咧，可以做到好啲嘅藥丸，容易食嘅藥丸。但呢個好緊要嘅，一個藥丸你容易食咧，啲病人咧食藥咧就乖好多嘅。 梗係啦， 係啊，唔係淨係話真係唔想吞啊，係吞得好辛苦。 有陣時有啲抗生素咧，我都覺得好大粒嘅喎，有某一啲藥丸啊，即係我係用家，因為點解我病人啊嘛，咁我就會知道啦。 呢個真㗎，係整到咁大，但如果係膠囊嘅話，你拆咗啲膠囊咧，非常之苦嘅，咁、又唔得。 明白。 係有啲藥咧，細路仔咧又唔識吞藥丸，不過呢個咧又係第二個。是整藥的問題， 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但是又有些很得意，最近也都是有一個研究、在內地做的，在美國心臟血、會的年會上發布的。 哦、 我們說如果我們心臟、出事了、血管塞了、也都看到這個心電圖有不妥了。我們是点样呢？正常医法就一样照样系咁做啦。但系会唔会有啲中药可以帮到呢？嗱、 啊， 有一只咧好得意，叫通心络胶囊，经络嘅络胶囊。呢只系乜嘢嚟嘅咧？咁要去抄抄。嗱，原来呢只药咧就有成七种嘅中药，但系唔系咁简单喎。佢加埋咧有咩成分呢？有曱甴、蝎子。白竹有几只咁嘅昆虫嘅成分嘅， 咁激嘅 系啦， 通心络系咪叫？ 系叫通心络胶囊， 是有几样嘢嘅，佢有喺你上网睇咧，有几样嘢用到。咁佢咧就专系喺美国心脏年会嗰度发表。咁我发觉咧，如果用咗呢啲药，即系加埋其他嘅正式嘅医疗法咧，有成3700多个病人咧，124间医院咧，喺30日之后，病发之后30日咧，系用咗呢一个通心络胶囊咧，系嗰个效果咧，即系嗰严重嘅后遗症咧，系少30%嘅。 哦， 系而一年之后啊，呢班病人咧，因为呢个心脏病死咧，又系低咗嘅。 哦， 哇，咁与会者个个哇， 好 系咪真系咁坚 啊？ 咁 啊， 嗱，即系药啊，即系外国睇唔即系 OK。咁咪中药啦，但有咁有咗成5只昆虫啊，好毒嘅虫啊，好毒嘅虫呢啲古仔，我哋冇合 小 说 啦，系啊， 啊啲毒王啊， 究竟系咪以毒攻毒咧？咁啊， 我哋唔敢否认乜嘢，可能 我哋都 太多嘢 知识含量未涵盖到。 知道咧，原来真系啊，中药嘅世界咧，因为只要一路做得好啊。多啲理據啊，多啲科學化咧，係外國人一樣會接受。 明白。 但係因為有呢啲咁樣嘅昆蟲咧、 嗯， 啊外國有啲驚驚地啦，咁、 哦、 所以咧知道呢樣嘢好啦、 嗯， 啊咁啊就係原來咧都有呢啲研究係做緊嘅、 嗯。好、 啊，所以一定要睇住個時代嘅進步。 好。 咁啊，另外快快脆啦、 嗯， 啊好多人而家養寵物啦， 系啊， 咁啊發覺咧，原來咧有一個研究又做咗出嚟。如果你4至11歲屋企，譬如有隻狗仔啊， 系啊， 即係你可以小朋友同佢啊玩得好好嘅， 系啊， 咁咧以後去做少年咧，嗰啲情緒病啊，嗰啲又會少啲 嘅。哦，因為有陪伴，可能係 啦，啊，咁啊，似乎狗咧就好過貓， 嗯， 啊，狗因為善解人意啊嘛，但係最記得咧。千祈唔好俾一个小朋友喺一间房同一只狗独处一室。 点解？点解？ 因为咧，小朋友唔知一搲就搲佢只眼啊，笃佢只眼啦、 哦， 狗唔理咁一口就咬落去，一搲就搲咗去，咁所以可能会有意外嘅。所以好少嘅小朋友，虽然只狗话好顺， 系 唔好你话，哎，我去边度？你同佢喺间房度玩咧， 系 唔好， 嗯，明白， 睇住， 好 啊。 好咁啊！今日咧都 update 咗都好多咧医学嘅资讯啦。咁啊，多谢晒李嘉仁医生啊，同我哋分享咁多。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拜拜。 说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当夕阳。下落的此刻，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都成了自责。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凝望着。收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谁都要学的一个。我们曾那么快乐，太阳分开都不舍，要去的还见一色，独留你远渡跋涉。如果你哭了，我会更舍不得。这是最。我还能为你做些 近的你总是嘴角微笑着，听见你喊我的名字，唯一的海涛淹没了眼角。 各位晨光听众早晨，我是嘉明。今天这个日子和你的母语 Mother Language 是非常有关的，究竟是什么事呢？转头告诉你。 Card games and heart games, I said let's play, I should know better. My boy ain't my boy, but I call him that cause it feels better. Court case last Monday, but he bust trials, I feel better. Painkillers and I got stomach cramps under my sweater. Dark words from his dark mind, that is dark stains under my eyes.When I look at him and I don't know why I'm surprised. Silk sheets and I'm crying in them and I'm staying here when I should go. I'm scared if I leave now and never come back, so I sip slow. Say something nice to me. Say something nice to me. I know that I agree. You'd get so mad if I disagree. So he invited me to sit here silently. He can't stand the sight of me. He used to get excitedSame bed as you, something just doesn't feel right. When you fall asleep, I leave the room as you're closing your eyes. I shut the door behind me quickly, so I get in my car. But then the second I leave you, I wish I was late. Say something nice to me. Say something nice to me. Say something nice to me. I know it's so, I'm on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宣布，每一年嘅2月21号定为国际母语日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主要系想纪念一班嚟自孟加拉嘅学生喺1952年为咗宣扬同埋保护佢哋嘅母语文化所做得到嘅成就。语言呢一样嘢的而且确系相当之奇妙嘅。同你分享一句曼德拉讲过嘅著名说话，佢讲过 ：If you talk to a man in a language he understands, that goes to his head. If you talk to him in his language,That goes to his heart. 如果你同一个人用佢明白嘅语言去沟通，你嘅信息佢嘅头脑会接收得到。但如果你系用佢自己讲开嘅语言去同佢表达嘅话，呢一番说话就会直接入心啦。所以趁住呢一日，我哋都一齐庆祝一下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啊！讲翻到啲广东话先。 嘉明啊，讲呢个广东话，直情喺度讲呢个曼德拉啊！突然间谂起曼德拉效应啊！啊，有啲嘢你以为冇发生咧？唔係你以為有發生，其實從來都冇發生過咁樣，成日都會有呢啲事啦咁樣。不過令人惋惜嘅消息咧，咁啊，琴日都有一個新聞出嚟啊嚇。 咁、其實喺2月13号咧就過咗身啊，就係、是、日本嘅一個漫畫家，好出名嘅松本零士先生咧就離世啊。咁啊就留低咗好多嘅著作俾我哋嘅。咁譬如話我哋由細個睇嘅，成日都聽到呢個字啊。銀河鐵道999，因為佢嘅手筆啦、或者係比較更多人，即係特別係啲我哋個年代啲僆仔熟悉嘅千年女王，都係佢嘅傳說中有個女王在世上咁啊，就係呢個 長頭髮 嗰個啦。咁當然即係去到而家都仲仍然有不斷在畫緊嘅，就係另一套咧宇宙戰艦大和號啦、又或者係宇宙海賊阿羅古啦。咁呢啲都係大家娓娓道來。全部都是關於他的一些作品啊，咁佢離世當然好惋惜啊，咁同埋佢真係一個大師之中嘅大師啊，咁成日話《銀河鐵道999》裏邊講乜嘢嘅咧，就係講以喺嗰個年代70年代已經講緊係我哋點樣想得到永生啊，即係佢嘅內容就係點樣得到永生， 都前瞻性嘅成個 concept， 好前瞻啊，佢裏邊咧就係講如果你要去永生咧，好簡單。換曬你身體所有嘅嘢變成機器，咁你咪唔會死咯，因為機器嚟噶嘛。譬如你換曬機器之後，哦呢度壞咗啊，再換咯，嗰度壞咗啊，又換咯，咁咪變咗你永遠都係喺一個生存嘅狀態咯。咁但係佢就探討，如果你係永生，你仲有啲咩意義咧？佢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啊嘛，即係同埋佢當其時已經講緊係我哋可以真係有機會變成永生啊嘛，用機械身體啫嘛，而家咪不斷研究緊呢啲嘢咯，其實係一個即係前瞻咗一個科幻性地前瞻咗啊嘛，但係另一樣就係、是、就算俾你得到又如何啊？咁另外一樣咧，佢就講嘅就係喺呢個故事裏邊咧，原來乜嘢人先至可以擁有呢啲機械身體咧？有錢人咯，窮人就冇噶啦， 買唔到啊， 買唔到冇錢買啊嘛，所以以後咧就會分成兩個好大嘅唔同嘅叫做唔同嘅界別，一個就係有錢人可以永遠都係可以有權力同埋可以永生嘅、另一啲窮人就只可以從事低下層，同埋佢哋隨時生命受到影響，即係當其時已經係製作緊呢一類型嘅。概念的一些動畫出來的，所以這個真是非常之 很有前瞻性， 所以就算任何年紀看呢都有很多啟發性在腦入， 是啊，就算現在你繼續看仍然都會覺得這個真是、原來很值得去深究的一個話題、 其實到現在近代的動漫呢、都是講緊這些 topic， 是 啊， 是啊，但是就得不到答案了， 好多謝松本零士先生留下給我們所有的作品。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个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但系如果靠右边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话咧，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嘅。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处大楼嘅，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啦，龙尾到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去九龙仲系繁忙嘅，龙尾接近博康村噶，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系啦，隔晚美股咧就休市啊吓，因为咧美国假期，咁睇翻香港琴日港股咧表现几好啊吓，咁睇翻咧就今日咧汇控放榜啦，星期三咧就会有百度集团啦，星期四咧就港交所，仲有咧阿里巴巴都会接力放榜嘅，咁啊重磅股嘅业绩咧绝对有机会左右恒指嘅表现啊，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天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无牌者症候群。 真是听完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字、无牌者症候群。我摆低先、先讲下另外一些东西。譬如你见有人赞你，又或者你见到有一些人被称赞的时候呢，通常被稱讚者咧會有一個反應，就係、邊係啊，即係好客套咁樣嘅，邊係啊咁樣。你覺得佢係真係唔想自己太過高調，定還是係佢真係覺得自己邊係啊？ 唔想咁高調， 唔想高調， 都有啲人咧話係啊係啊，我係咁噶，係啊，有啲 呢啲 自醜嗰啲啦， 就唔係呢一個類別啦。咁但係如果當有人被稱讚嘅時候，即係讚佢，跟住佢都系唔好咧，唔好讲呢啲咧，边系啊？如果佢用呢种语气答你嘅时候咧，佢未必一定系唔想认叻，可能佢真系觉得唔关佢事，佢觉得我做成咗呢件事，完成咗呢个工作系运气嚟噶，唔关自己事噶，可能佢真系有呢一个谂法喺度，都唔定嘅。嗱，呢个第一样，你有冇见过啲人？如果即系有啲老细，又或者有一啲重要嘅人，突然之间传个信息俾佢。可能佢啱啱交咗一个工作进度咁样，突然间有翻个 feedback 翻嚟嘅时候，佢会突然之间好惊，惊在哪里就话：哎呀，我系咪做得唔好咧？我系咪出咗啲咩事咧？如果唔系，佢点解会揾我噶？即系可能佢有呢啲咁样突然之间个心会谂呢啲嘢。如果又有呢啲情况出现嘅话咧，小心啲，你可能就系患上呢种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啊！ 哦， 喂，呢个系咩嚟嘅咧？原来1978年嘅时候，就由临床心理学家 Pauline R. Carrens 咧，就同埋阿 Susanna A. Amis 咧就提出嘅。佢话呢一个现象咧，就系话其实你系有呢个能力，但系你永远都唔相信自己嘅能力。你系做完成咗呢个工作，但系你唔相信系自己嘅能力完成咗呢个工作，而你将所有嘅嘢咧就归咎喺因为我运气好，只系咁啱得咁巧俾咗我做，我完成咗啫。但系就将自己付出嘅努力咧全部抹杀咗嘅。咁原来真系有一啲咁样嘅心理上嘅一个障碍喺度嘅。 咁首先要明白一样嘢。运气都是成功和实力的一部分先。 是的，这个就真的要大家要小心拿捏去平衡。如果你不相信运气，你会坚信只是自己，可能某种程度上会变成你只是相信自己。 自负啊，开始。 变得自负甚至乎自大添了。咁但如果你将所有嘅嘢归咎喺运气上边，觉得唔关自己事咧，又会变咗而家呢一个啦，即系无牌者症候群啦。全部嘢都唔关我事噶，唔系我咧。嗱呢种咧未必系一种即系叫做客套嘅表现嚟嘅，可能佢真心觉得唔关佢事。 咁啊，自信唔够、 就系啦，即系呢个嚟自自信唔够啦。咁点解会有人会有呢一种咁样嘅问题出现咧？明明系。你即系你呢条数系你计噶，系你计噶，唔系我咁啱计啱啫，即系咁样，冇理由噶嘛。咁我话原来呢一种咁样嘅思考模式咧，好多时系嚟自本身自己嘅家庭教育咧，即系个原生家庭嘅教育啦，或者佢读书时候，又或者系同其他朋友一齐生活紧嘅时候，慢慢累积落嚟而低于自我。同埋過分完美主義所產生出嚟， 過分完美主義啊，即係覺得每一樣都係要攞100分先達標，咁所以就唔關自己事咯。根本如果我去做，先會做100分咁樣，係咪？係 啦，即 係 永遠都覺得自己唔夠好，永遠都覺得自己唔夠好，咁咪即係唔係我咯？唔係我噶啦，我都唔係100分嗰、那個，我點會計到1+1=2啊？我唔係我噶啦，即係去到極致就係咁樣啦。咁如果係有呢一啲諗法嘅人咧，咁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其實佢內心好驚失敗，所以正話都講咗咧。如果你突然之間個老闆打電話嚟，你都會驚嘅，驚咩？哦，未知啊，個老闆可能未出聲嘅，佢已經 驚住人哋 challenge 咗佢先啊。 嗯， 咁驚嚟做咩咧？啲嘢未發生啊嘛。咁所以咧，好容易就會變成驚失敗啦，同埋更加會擔心自己會變成另外一啲人嘅笑話。 嗯， 即係行出嚟嘅時候，啲人會唔會笑我㗎？ 嗯， 我做咗呢個行為。啲人會唔會笑我 的？其實都係怕失敗，唔想成為一個失敗者，即係呢個信念好強烈。 嗯，咁但係除咗咁之外咧，慢慢就會對自己嘅觀感咧就越嚟越差啦、 嗯。 因為就歸咎喺我唔係最好啦，人哋會唔會笑我啊？嗯、就會將自我嘅形象咧慢慢就貶值啊，咁就大件事啦。 嗯， 咁所以即係就算你明知有啲人係咁樣嘅時候，你同佢講，俾啲自信自己啊，俾啲信心啊，你得㗎。点讲都冇用嘅，因为佢哋唔会听得入。 越讲越有压力，我成日觉得对住呢班朋友咧，你同佢讲，你俾啲信心啦、嗯。你越讲叫佢俾啲信心咧，佢就咦，即系人哋个个都睇到我冇信心、 啊。系啊，即系越讲越讲越糟糕啊！呢啲真系。 系啊，咁应该点样勉励呢啲朋友咧？点 帮佢啊？我想帮佢， 冇得帮呢啲人，要靠佢哋自己帮啦。咁啊，就提供咗有三个方法。咁就要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呢个问题嘅，咩都系我唔得嘅，嗱、 嗯， 你尝试用呢三个方法，睇下可唔可以令到自己有啲唔同嘅变化。 等我抄低佢先。我见我仔仔开始最近做功课都多咗一句说话讲出嚟，就系话咩咧？就系话呢个功课咁难，我实做唔到啦，一定做错啦。正正就咁样啦， 但可能佢完成咗嘅喎， 系咯， 可能佢 但 佢 系咪打个底咧？即系有啲细路仔都系咁样。我记得我旧时细个都有一两次考试测验咧，其实都觉得自己考得唔会太好噶啦、 嗯。 不过咧好快就即刻叫做报定案先啊，同阿妈即系话，今次真系好难啊，啲题目应该搞唔掂噶啦，咁样即系将个期望管理 你醒会打到，即系会打会打个底啊， 将个期望管理调低一啲先。 我估我个仔佢未必识咁样嘅， 有啲咧就会。專登用呢一樣嘢做一個計算噶嘛，即係話我邊係得嘅？其實咧佢好有信心嘅，但表面上咧就做到好似我唔得嘅，等人哋防即係放低防備之心，有啲專登用。 我有個會考十 A 嘅朋友同學嚟嘅。我成日问佢嗰时一考完中试，我好记得话：喂，陈大文咁先算啦，你识点啊？你中唔中啊？啲题目咁，你知中史噶啦，即系唔系叫大家贴题，但系你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你边度读得晒啊？其实冇可能读得晒噶嘛。咁佢话：唔得啊！今次我实失手。跟住历史落 A， 系啦， 咁你 好多呢啲人噶， 点会同由 A 到到失手？ 公开试，大家都见到呢啲人啦、 啊。你有冇讲到公开试咁严重、啊？ 即系扮到自己，其实我都冇竞争性。 见到呢啲人咧， 对比你呢啲咁叻嘅人，我哋呢啲普通嘢啫。 唔好去到公开试啊！就算乎即系我哋初中嘅时候，好抄功课咁样，借嚟抄咁样咧。我有个同学咧，啲算术好叻，佢又系算术。我成日错噶，我啲唔好抄我啲啊，我啲成日计错噶。即係佢成日都咁講噶嘛，其實咧佢就係唔想俾人抄、 嗯， 所以就話我啲嘢成日錯。咁、 嗯、 當然我哋借人抄，我哋都唔啱啦。 係啊係啊， 但係你而家聽落啊，究竟佢係真係唔想俾人抄，所以佢講呢啲，定還是佢真係有呢一個冒牌者症候 群？ 可能佢真係覺得自己係呢一種都唔頂噶嘛。啊，唔緊要，唔好抄人功課， 係 自己做， 自己做 咗唔緊要， 先至學到嘢。 係啦，咁啊講翻呢個點樣可以改變到咧？佢話第一。多啲同身邊人傾偈，又係同人傾偈有用啊！佢話點解咧？因為好多時係由於你自己唔知道自己存在嘅價值，又或者你究竟喺人哋心目中喺邊一個地位，所以你就會好多時質疑自己。你通過同人哋傾偈，你就會見到自己喺邊。所以不斷多啲同人哋傾偈，多啲發表自己嘅意見。錯咗咪錯咗咯， 係 咯，冇嘢噶，俾人笑完冇嘢。只要你每一次講完之後，你去檢視翻自己問題喺邊度，其實所有嘅呢啲諗法咧，都會慢慢轉變嘅。咁所以話千祈唔好咩都收埋啦，原來好多好處嘅。佢話第二，由於你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啊嘛，所以你更加要接受呢個世界有好多嘢你係控制唔到。如果你唔接受呢樣咧，咁你永遠就話我都唔係完美噶啦。呢樣嘢唔得，嗰樣嘢唔得，咁永遠都唔得嘅。咁但係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嘢我哋控制之外噶嘛，咁咪要接受佢咯。 仲要大部分嘢係我哋控制之外， 其實都係 我哋控制到嘅嘢，都係我哋身邊嘅少少嘢啫。 你接受咗之後，其實你好多嘢你就會處理到啊。唔得唔緊要，我盡咗自己能力先。咁而唔係將所有嘅嘢歸咎喺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因素上邊啦。好啦，最後呢樣啦，佢話好簡單嘅啫。 佢話通常有呢一類型諗法嘅人咧，佢哋身體上面有啲肢體動作會必定出現嘅，譬如話佢好中意翹埋對手啦，好中意好驚望人啦，因為覺得我一望人，人哋會將我變成一個笑話啊嘛，又驚同人哋望人啦。佢話如果你身體有呢啲習慣性嘅動作，即刻改咗佢， 係 好簡單地。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習慣翹手嘅，將隻手放喺後邊，挺起胸膛做人。如果你好驚望人嘅，習慣望住人哋嗱，望住唔係啤住啊，望住人同人哋傾偈。 望咩望？ 係啦，唔係啤住咁樣。 你唔望我點知我望你啊？ 只要你將一啲簡單嘅身體動作，由將你自己包住變成一種向外嘅伸展，其實你自己裏邊嘅諗法好自然就會改變噶啦。所以即管試下呢件好方法啦。 有时睇一啲舞台剧评论都会见到以下呢啲字眼嘅，就系、是、演员走位、台位调动等等。其实系乜嘢意思呢？所谓嘅台位就系、是、演员喺演出嘅过程中，因应住角色嘅需要，同埋要展示角色同角色之间嘅关系，或者配合导演一啲独特嘅意图而站立嘅位置。走位就系、是、由一个台位去到另外一个台位嘅行动。在一个舞台剧的彩排过程当中，处理台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有些导演喜欢给演员自行决定怎样走位，因为演员会从角色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些导演就喜欢决定所有台位，然后要演员跟从。无论用哪种方法，这个阶段我们就会称呼为开位。开位的阶段，演员仍然可以拿着剧本走台位。下一个阶段就是之前所讲的雕本啊。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水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神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早上神光追踪三十一，我知道阿昌都已经在这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广东波，喂， 你好啊，八点钟的时间已经有医生与你了吧，阿昌。 冇错啊，咁啊，医生与你呢，今集同大家呢关心下呢个心脏病啊。咁啊，心脏病呢喺唔止香港啦，喺国际上都系一个好常见嘅疾病啊。咁亦都系医学界一直关心嘅题目嚟嘅。咁啊，香港嘅心脏病治疗呢不断咁发展啊。咁啊，适逢呢原来香港大学港大医学院嘅内科学系100周年。咁我哋今集嘅节目呢会介绍下呢心脏治疗喺呢个港大嘅内科学系嘅历史，同埋咧心脏科啊未来嘅发展方向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与你啦。 哇，一百周年咧，真系好值得睇啊！因为到底呢一百年入边对医学嗰个贡献啊，甚至乎对于嗰个前瞻啊、未来嘅医学啊，咁我相信今日夜晚医生与你，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揾到一啲嘅tips 啊，揾到啲 hints 吓。好，另外八点半嘅时间有咩节目咧？ 咁啊，介绍一个新嘅劇集俾大家啦。国劇830时段啊，今晚有一个新嘅劇集上演，叫做输赢。咁啊，输赢咧讲緊喺边度嘅输赢呢，就係、是、呢个商场上面同埋情场上面嘅输赢啊。咁啊，商场上面讲咩呢，就喺、是、北京嘅故事，发生喺北京嘅。北京嗰个 IT 行业呢，那个竞争好劇烈嘅。咁啊，话说佢哋个行头里面有两大企业嘅主将狭路相逢啊。女嘅呢就是、一个善于攻心计嘅销售女王。男嘅呢就是、一个有辉煌战绩嘅销售奇才。咁啊，两人不打不相识，故事通常都系咁样 啦。 最初不打不相识，互相仇视啦，咁跟住惺惺相惜，咁但系佢哋喺商场上面真系对手嚟噶嘛？咁究竟商场同埋情场上面佢哋咧好多矛盾嘅时候，佢哋有咩抉择嘅咧？咁啊，听个古仔即系想睇嘅话咧，就由今晚起啦，逢星期一至五晚嘅夜晚八点半都有呢个输赢啊，大家要留意啦、 嗯。大家留意啦，咁啊亦都道出咗咧，命运通常都系中意作弄人嘅，所以现实世界入边咧。我好少咧同人哋做敌人嘅，你睇下嗰啲通常做亲敌人嗰啲男女啊，第日咪又结婚 系咯， 呢个我世事都俾我看透啊，俾你听 啊，冇错，睇得剧集多都知道啊， 梗系啦，跟住仲有咩节目啊？ 咁啊，去到夜晚十点半啊，有呢个科学纪录片啊，《超人类系列》，咁今晚第一集同大家咧讲下呢个虚拟触感啊，即系触觉嘅虚拟嘅触觉，咁啊。首先节目会解释下人类触觉的运作原理，并且会介绍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咁有啲乜嘢呢？原来现在科学家开始发展出研发出各种方法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模拟触觉的错觉。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原来那些因为意外或者疾病截了肢的人的病人，他们会有一个叫做幻肢痛，即是他们虽然已经即係截咗肢，但係佢哋仍然會感覺到痛楚嘅。咁啊，呢一啲嘅呢方面嗰啲醫學研究咧，就可以幫助佢哋咧，令到腦部有錯覺，等佢哋咧冇咗呢個痛楚。咁啊，係啦。咁啊，另外啦，佢哋好多時會有呢個所謂嘅仿生肢，即係好似義肢咁樣啦。咁啊，義肢係機械嚟嘅啫嘛。咁啊，亦都科學家開始研究咧，點樣令到佢哋咧個腦部啊有一個錯覺，等佢哋咧感覺到義肢觸摸嗰啲嘢。系啊，听落好神奇，好神奇。咁啊，想认识多啲嘅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超人类系列嘅虚拟触感啦。 哎呀，要留意啊！我成日觉得人类咧，随住个科技文明不断演化进步嘅时候，我哋对于咧即系本身与生俱来嘅一种嘅触感咧，系越嚟越迟钝嘅。咁而家你話科學家又用翻呢一啲嘅觸感咧，去到即係喺我哋人類上邊咧做更加多嘅事情咧，令到覺得呢個節目嘅叫做可觀性咧太大提高啊！好嘢，好嘢，好嘢！咁大家留意住十點半鐘嘅時間，超人類系列啦嚇！好，今日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唔該曬阿昌，唔該小白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年约三至四岁的幼童怀疑在朝早八点几从高处堕下，倒卧在港岛江乐道西62号对开地面，由途人报案求助。男童当时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限期星期四届满，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话，现时已经有大约1200万张电话卡已经实名登记。他又话，当局已经就实名登记做好多宣传，亦都提供不少协助，例如邮局、港铁站都设有服务站，亦都有派外展队到社区中心协助长者登记，形容工作进度理想。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想继续使用储值卡，应该在限期之前作登记。梁仲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储值卡在限期之前没有做实名登记，但是电话卡内仍然处于有效期内同埋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补办手续，直至登记得到确认，服务才会重启。對於網上有人宣傳無需提供個人資料，但是可以代辦實名登記，梁仲賢說當局已經搜集資料交給警方調查，只做法涉及偽造或者行使虛假文書罪行，屬於刑事行為，呼籲市民不應該以身試法。聯合醫院有手術燈跌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形容匪夷所思，不能夠接受，幸好事发时没有病人做手术，否则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害性命。彭洪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反映手术室内的装置有安全风险，医管局和厂商要严肃和全面检查和分析。当局两个月之前曾经为手术灯做年检，质疑为何未能够发现问题。彭洪昌又指，据他了解，去年底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曾经接获同一厂商的手术灯发生遗失螺丝的事故，关注医管局和厂商是不是知识或者收到通报。除了私家医院，部分日间医疗中心都可能有使用涉事的手术灯，希望相关机构能够作出检视。全国两会下个月在北京举行，新一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朝早坐车到深圳。据了解，他们会出席两会前情况通报会，预料有全国政协办公厅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相关领导出席。全国政协委员苏长荣表示，今日主要通报有关参与两会的规矩和纪律，相信不会触及基本法23条或者国家安全等的事项。另一名政协吴杰庄说，新任委员是会留多一日接受培训，又指相信今日不会直接讨论香港事务。消息指新任港区政协下午亦都会参与学习活动，亦都会听取学习中共20大精神等。消息指新一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中午亦都会出发到深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部分地区初时能见度是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52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5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2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蚊，跌4蚊。 阿里巴巴98.15跌1.25，京东集团200.6跌6.8，美团144.5系跌1.3，盈富基金20.88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34.47，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8，人民幣6.865，英磅對美元1.202，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466，跌65，港金報17220跌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0.7美元，賣出1840.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報告意外事故，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在康宁道对开慢线有意外，现在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附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慢线因为有意外多车了，龙尾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而之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在丽景港铁站对开那条快线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这宗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还是较为多车的。青葵公路去尖沙咀九龙方向近住丽景站对开的交通意外事故就清了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九龙过港岛还是比较繁忙一点，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仲是多车，龙尾在新楼街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现在只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港岛路面的情况，西区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至到水街那段仲是多车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泳池至水街段仲是繁忙。九龙方面呢，提醒大家啦，油塘的茶果岭道因为有工程，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荣山工业大厦对开就封闭部分的行车线，而近住油塘道交界的慢线都是有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嘅用户唔使再登记，个人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音乐道出你同我嘅心声。 心未分过，伴我行，似友谊，似太阳。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倪景郎、阿郎演曲。 菠萝包、橙仔包、吞拿鱼包、鸡尾包、牛角包、芝士包。 诶，等我嚟，丹麦料、馒头、冻得披萨、意大利粉。究竟哪里出问题，搞到样样都不吃得。 是肤质。 肤质常发现于小麦制品之中，近年对肤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心理因素抑或真有其事？ 电视节目肤质有嘴， 星期三晚10点半， 港台电视31。 RTHK CIBS Music Leos Season 2。 CIBS 为你点播第二季，印度裔 DJ 为你点播各种类型的 Bollywood 歌曲。 Coming up, enjoy the song. Come again, run away with me on a roller. 乌啦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你好叻啊！时间不断向前行，好多嘢都会改变。最简单，我哋年龄改变，样貌亦都会跟住变。你可能会话啦，唔会噶，就算年纪大一岁，我个样系会停留，点都唔会俾佢向前走。甚至有人会用尽所有方法，都要将人系会老呢个自然定律违反。系嘅，系嘅，但系外貌唔改，心境都会变。无论点隐藏，只要一开口，有啲嘢就会俾人知道你系属于边个年代。例如不同年代说话嘅用语都唔同啦。以前话出去玩叫做出去威，踏入千禧后，仲有冇听过人咁讲呢？行为举止都会唔同啦。以前喺油尖旺听得最多系呢句，望咩望？意思即是当两个人在街头突然四目交头，其中一方就会觉得另一方望住自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现在你不会听到，因为不会再望。个个行街只会望住自己部手机，重点会望人。又不是八十年代，不要再讲这句了。随着不同的年代，很多东西都转变了。就算而家称赞细路哥，都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噶啦。美国有大学教授用称赞方式与思维模式发展为题目进行实验，发现细路哥思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系固定型思维，呢种性格与生俱来，所以点努力都冇用，面对困难相对被动。第二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模式偏向乐于求学，有勇气面对挑战。如果想培养小朋友拥有这种思维，怎样赞他就要落些苦功。现在赞小朋友会说，你好叻啊，好聪明，你好厉害啊。原来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用词比较空泛，所以家长要更清晰指出究竟他有几叻，有几聪明，有几厉害。首先要懂得欣赏小朋友的努力和付出，例如考试考得好，不可以只是说你好叻，要告诉他听，爸爸妈妈看到你为考试的准备，所以努力是没有白费的。小朋友听到就会知道，原来成绩是来自努力，清晰具体。或者当小朋友某方面有进步，要称赞他，不要将他和另外一些人比较。你看看隔壁强仔几咁叻，要比就要同他自己比，比以前的自己进步了就是叻咯。细路有毅力，有耐性，都要称赞。正所谓人生道路漫长，路遥先会知马力。细细个就要培养他们不可以咁容易放弃的信念。年代不同，估不到称赞都会不一样。其实赞小朋友需要咁，称赞大人都是一样。下次不可以只是说你好叻啊，你好聪明啊，你好厉害啊，要具体说明。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深灰色的恋爱跟着我骚扰我，不批准开发结果。Oh, my 着大步前进，吸收光线，我看见你脸庞，哦哦哦，轻轻一吻，你爱我冷不防，哦哦哦，真心倾诉，全来见成眼光，陪我。只亲得过玻璃碎，睇得过好不好珍惜对方。Oh, 学习亦地已处一光一暗，我看见了共和。Oh, oh, oh, oh, 深深拥抱，教我兴致高昂。Oh, oh, oh, oh, 几经波折，才能成为正光，陪我。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在今天的飲食圖鑑呢，想跟阿鍾哥就講返一啲元祖級嘅飲食圖鑑。 咩嚟㗎？ 因為啲元祖呢，我哋而家好多時 煮白飯， 唔係今日同煮未必有直接關係嘅。係啦，因為而家大家都好鍾意去旅行㗎嘛，咁所以呢，我就知道大家可能去旅行嘅時候，有啲地方都去到悶啦。會嘅，因為就算疫情過咗幾年呢，即係大家去譬如去日本咁樣啦，你發覺啲地方佢的而且確裝修可能有唔同咗，鋪頭轉咗，但都係嗰一種嘅風情。我哋去都係老實講，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例如去食壽司，咁其實香港都有壽司鋪，佢哋嗰度都有壽司鋪，咁其實真係差唔多喎。係啊，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差唔多啊。有啲款式可能會有啲不一樣啦。咁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想揾翻一啲好特別嘅，點樣叫元祖級咧？咁同飲食圖鑑有咩關係呢？因為我哋而家咧都見到坊間有啲食物嘅鋪頭咧，佢哋用嗰個運輸帶，咪不斷送食物俾你嘅。咁中間亦都有變化，就譬如由壽司開始，去到火鍋嘅配料，甚至乎咧就係一啲燒肉嘅配料，都係會用呢個運輸帶輸送噶嘛。第一代嘅運輸帶或者係叫做一啲好似高速列車咁樣嘅 concept 咧，其實咧喺日本嗰度咧都有，已經係有噶啦，而佢哋咧。以前的時候是用蒸汽火車 嚇， 係啊，咁蒸汽火車是一個很特別的 concept 啦，而且他哋用嗰個蒸汽火車咧，係真係有個火車頭運住一啲嘅貨物，嗰啲貨物咧就係你所點嘅一個餐嚟嘅，好特別。呢一類型嘅餐廳咧，其實喺以前嚟講啦，係真係可以叫做雜食，以及咧就係玩樂於一身嘅， 咁咪好嘈咯。 是有啲聲㗎， 即係有個蒸汽火車頭喺度， 有個蒸汽火車頭咧，佢不斷喺嗰個餐廳嗰度， 係 啊，噗噗咁樣㗎。咁佢譬如有一個咧，佢呢個位置喺佐賀縣嘅，咁佢呢個咧就唔係食壽司嘅，佢食呢個炸豬扒飯。咁佢個餐廳一開頭嘅時候都已經見到係好似一個火車站咁嘅樣嘅，入到入去咧又會有啲火車嘅樣，好啦，跟住佢坐喺度嘅時候咧。 佢係嗰啲我哋呢一隻唔係叫 tatami 啊，即係佢都有個 cushion 放喺地下嘅，但係只腳咧就要你屈住咁樣啦，即係佢啲矮嗰啲台比較矮啲。咁但係發覺左邊咧就好似我哋食壽司咁啊，佢有條鐵路喺度咁樣嘅，咁佢嗰個鐵路咧真係有路軌嘅喎。而個路軌行嘅時候咧，當你 order 啦 ，order 咗之後，佢真係有一個咧火車頭咧。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咁啊行过嚟嘅， 哇！ 跟住佢咧就会停喺你嗰个嘅号码嗰张台隔篱啦，然后佢咧就会一 set 嘅叫猪扒饭咧，就一盘嘅，即系好似一 set set 咁就有埋托盘，就你就成个托盘攞走， 真系有啲嘈啊！我觉得 系有啲嘈噶，系有啲嘈，但系我觉得个风味都喺度。咁另外佢仲有啲咧系直头玩得好大，佢就系用嗰啲小人啦。其实如果大家可以有去过唔同嘅旅游地点咧，有啲佢直头系叫做小朋友揸嘅火车头，系啦。 嗰啲小人我哋見得到係咪？ 係啊，小朋友坐嘅火車頭咧，咁佢都係用翻蒸汽火車。 唔 係 個火車頭有個樣嗰個卡通，我唔 係嗰只。咁佢今次咧操控嗰個咧係一個大人嚟嘅，因為佢真係要經過當地嘅可能，譬如交通局啊，去到批佢呢一嚿嘢，因為佢真係要駕駛啊，同埋佢真係拱有嗰嚿嘢圍住，佢本身係圍住個餐廳咧。是一个日本庭院的餐厅，就围住佢不断咁行嘅。咁你有人送要送 order 嘅时候，佢嗰个列车咧就由佢厨房嗰度就放上一啲嘅食物喺佢嗰个车卡 度。 然后咧佢嗰个我唔知个厨师定系佢啲 waiter 啦，即系总之有牌噶啦。跟住咧就坐上去嗰个蒸汽火车，好细嘅迷你版嗰啲咁样。跟住拱，跟住咧就围绕住呢一个嘅庭院行一圈。跟住咧就当佢去到你嗰个时候咧，佢就可能摇下个钟，叮叮咁就话你嗰个饭到啦咁样。跟住就系嗰啲小朋友见到佢嘅时候，就可以又喺度攞嗰啲食物过嚟。這個 concept 咧，其实喺以前咧就叫做一啲矜贵啲嘅地方，因为都价值不菲，你要喺一个咁大嘅庭院嗰度，仲要。搭个火车轨，然后仲要揾架 系啊， 系真嘅火车，咁当然系 mini 版啦。咁你起码你真系可以揸，然后送餐俾你， 咁啊转嫁落去消费者嘅啫。 咁所以系啊，转嫁落去消费者 嘅啫，啲嘢好唔好食先最紧要。 咁佢哋都出名好食嘅，系啦。咁佢哋呢一类型嘅餐厅咧，其实由以前好矜贵，甚至乎佢嘅庭院咧，庭院都仲系可能佢有啲譬如流水瀑布啊，跟住养下锦鲤啊，咁可以俾啲小朋友喺嗰度。譬如打下波啊，羽毛即系细细地嗰啲羽毛球啊咁样，跟住仲喂下鱼啊，跑下步啊，即系有呢一类型咁样嘅体验，去到俾啲人咧就去嗰度叫做玩嘅。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咧，就叫做呢一种叫做列车送餐嘅服务咧，真系喺个庭院餐厅围内入边嘅送餐服务咧，就开始形成咗一个风气。咁去到咧有一段时间就。就是将这个回转手即是路是个路轨喐的路轨嘛。 是啦 跟着后来就再将那一个呢叫做高速列车那个的 concept 呢就放入这个路轨那里。那就不是只是单纯它路轨上面有些食物拿了。是不断送过来给你啦。 即是题外话我曾经在日本见到有一间我吃过一间可能应该有更多的。它就是将二合为一。那它其实是回转寿司来的。那它有两条输送带。下面它是两层。下面嗰层就是最我哋最平时见得最多啲一条输送带，啲碟咪放喺上边。 哦，系啊。 咁个另一条输送带咧就喺上层，即系当然唔系话好高咧，即系大约上多一尺到嘅啫。上面嗰条输送带咧就系俾嗰啲客，你坐喺嗰个位嘅客。專登點某一啲嘢， 係啦， 咁佢就會送到去你面前嘅啫，其他人攞唔到嘅。 好似而家香港都有啲日本入嚟香港經營嘅回轉壽司店咧，其實佢都用咗兩層嘅形式嘅，下邊就不斷轉啦，你可以攞啦，你可以攞啦。上面嗰啲咧，你就係特別輸送俾你嘅，係 啦， 另外嘅 order 點咗，譬如我坐一號位，我點咗，佢就專係去一號位嘅啫。而上面嗰個咧就唔係一個輸送帶嚟。就是一架火車，不過那架火車就不是只話小白見嗰啲咧咁大人真係嗰啲，佢真係一個玩具版 嘅火車， 佢有個車頭有個車尾一樣啦， 冇蒸汽嘅， 冇蒸汽嘅， 有嘅，依家都有香港有一兩間都係咁樣，專係放小朋友而設嘅， 佢整到好似子彈列車嗰啲咁樣嘅，但係卡通版咁樣嘅咧，中間咧嗰個卡就放隻碟喺度啦，咁嚟到，咁咪攞啦，咁啊睇到咧，其實日本人對火車呢一樣真係有種莫名嘅喜愛， 係啊，有個情意結， 有個情意結喺。佢任何嘢，譬如正话小白讲嗰个餐厅， 蒸汽火車又係一個路軌嘅嘢啦。我就話講嗰個又係路軌嘅嘢啦，或者好多動漫系列都係都係牽涉到路軌嘅嘢啦。佢哋對呢一樣係真係有一種特別嘅喜 愛。銀河鐵道999 都係路軌啊， 個 gimmick 嗰度 係啊，所以都有趣啊。 嗯， 我的享樂時代。 好，咁啊，享乐时代就承接翻啦。你哋头先讲呢个回转寿司，我琴日就真系同屋企人去咗食回转寿司。咁啊，食边间咧？就系食之前出咗事嗰间喺日本。咁啊，睇下 我先问咗先。 系啦， 而家使唔使排队？ 要要， 而家都要排队。 不过相对系排少咗好多位。 你系咪你嗰个时段啊？ 唔系，我 rush hour 去嘅，大概九点六点九夜晚黑，夜晚黑 系 即系食饭时间啦。 应该系多人时间。 我六点九先攞飞咁。大概如果舊時咧，等一百張台到啦， 一個鐘到啦，都係 等一百張台啊嘛。依家咧就等五十張台， 哦， 係啦， 一半喎， 係啦，爭好遠咁樣啦。咁啊，入去嘅時候咧，咁啲店員都係特登將啲豉油嗰啲位咧，外推到好出嘅咁樣，即係等佢哋都係見到你有冇。玩嘢啦，即係用呢個字眼啦，即係有冇攞啲豉油啊嗰啲嘢醬油嗰啲嚟玩啦、啊？咁等啲店員經過嘅時候都盡量可以睇得到咁樣啦。咁啊，跟住啊，我覺得都有做到相關嘅嘢啦。咁 OK 啦，咁啊食啦咁樣。咁啊，依家啲松葉蟹都係幾當做，係幾好食嘅咁樣。係不過都成$40一碟咁樣啦。 係啊， 即 係 一件啊。 系啊， 佢一件咯， 唔平嘅。其實我成日覺得，即係你有陣時兩個人埋單，可能$400嘅，即係好基本咁樣，係好認真。 放題咁嘅價格，其實等於係。 咁當然佢有啲平啲嘅壽司啦，咁但係你香港人食嘢係咁噶啦，叫啲貴嘅又叫啲平嘅咁樣，即係永遠都係咁樣食嘅。你唔會一入去就齋食啲平嘅，你自己都會心思思想食啲勁啲嘅拖羅啊咁樣啦，咁樣類似同埋與此同時咧，我發現咗一樣嘢，嗱嗰一樣嘢咧好值得探索嘅，係點咧？咁我就口乾啦，叫嘢飲啦，咁諗住叫杯啤酒嚟飲，咁啊杯啤酒$20咁啊叫啦，咁佢就喺個mon 嗰度落單噶嘛，個 mon 咧就即刻問你夠唔夠18歲，咁我梗係夠啦，我就咁確定，跟住我就同屋企人啊討論呢個話題啦，喂其實我唔夠18歲。我喺個 mon 嗰度篤啲酒精飲品，譬如篤啲 sake， 其實佢都無從稽考嘅， 哦、 因為佢未必會，亦都冇咁好閒情日志去 check 你身份證，先端個酒精飲品俾你嘅。咁其實入面都存在住一啲灰色嘅地帶。 佢哋可能會有人嚟辣更嘅，我咁講啦，因為譬如喺超級市場，如果你係買酒精類飲品，就算我自己自助俾錢嘅話咧。其實佢都會問我夠唔夠18歲噶嘛， 啊、 但我撳嚟撳去撳唔到，佢就要個當駐場嘅一個服務員咧，去幫我用佢個曲咧 do， 我先至可以自己俾。 哦，即係如果超級市場買酒精飲品就係咁 啊，要咁樣。 嗱，我目測啦，咁我都見有好多年輕人都會食呢個壽司啦，跟住佢哋都有點酒精飲品啦，我又唔夠膽確定佢哋係咪夠18歲，我又都見唔到有啲店員係會過去 check 佢身份證啊！我估我食咁多次，我未見過 check 身份證呢一件事。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啊，究竟入邊係點樣運作嘅呢？ 係啦， 之前就係話嗰個即係出事嗰個日本嗰邊啊，就係話佢出賣咗個誠信啊嘛，即係你去啲人覺得嗰樣嘢係安全嘅，你靜靜雞去做呢啲嘢，出賣咗個誠信，係客人。同嗰間鋪頭之間嘅誠信啊嘛，出賣咗啊嘛，其實呢個咪一樣咯。你點啤酒，其實都係得個信字噶啦。 係啊， 但如果你專登講大話，你就係出賣個誠信咯。 啊、 即係你盞令到所有嘅嘢以後越嚟越難搞嘅。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誠實 係 最緊要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难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